早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益璇璇仔亦都系星期二嘅朝头早咧，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同大家讲一声早晨啦，亦都可以陪住大家一齐听住晨光第一线啦。今日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低水平，雷暴警告有限活时间咧，亦都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45。今日咧系4月23日，农历就系3月15日，6:08嘅朝头早咧。而家都系落紧大雨噶，天气报告咧就话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嘅，有狂风雷暴。而家喺广播道或者我头先喺差唔多大埔嘅位置翻嚟嘅时候咧，都系几大雨下噶。咁所以大家如果今日要去翻工翻学嘅话咧，如果可以就早少少出门口，同埋一定要记得要带遮，因为我身边啲朋友咧可能都系后生啲啊，成日都唔带遮出街，搞到我一个人一把遮，又即系四五个朋友。咁所以大家记得带遮出街啦。 晨光每日一格， 咩叫做真正嘅强者呢？有好多时候，如果有委屈嘅话，可能有时就真系要自己消化啦。同埋你嘅故事唔需要见人就讲，讲自己有几叻或者讲自己有几惨，因为真正理解你嘅人其实可能真系冇几多个，大多数人会企喺自己嘅立场嗰度，好难去明白你。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强大嘅人，你就需要将自己嘅秘密收埋，默默咁样变得越嚟越强大。因为越有故事嘅人，越容易，越简单。越容易沉浸，咁所以越肤浅越单薄嘅人咧，反而就唔系好中意沉浸噶，亦都唔系好简单，成日都系浮躁不安，希望可以得到好多嘢，但同一时间又会谂太多嘢。其实真正嘅强者唔系讲紧嗰啲冇眼泪嘅人，而系即使有眼泪，都系依然会含住眼泪努力去奔跑嘅人。所以如果你想成为强者嘅话，见到一啲难处嘅时候，希望你可以默默自己消化，除非你真系顶唔住啦，想揾人倾诉，咁都冇问题嘅。咁但系经过咗呢一样嘢之外，你就唔可以再怨天尤人，反而要努力咁样去面对自己，努力。努力过后，可能亦都会有失落嘅时候，但系同一时间，亦都要努力向前，咁样就可以成为强者啦。 除了你要我占起衣袖，衷心给我要振作，成万个理由，投入在两人的憧憬，一同补救。求借你乐意跟我联手，原来命运坠落我的肩上，唯独你信我能走，可高举理想，没有介意。最初的一个迈向，内心冷却住，纵然并发亮，忘掉是现实是妄想，生命无常，重拾我错过却放不低的理想，让我可撑起半边天，当个带着彼此深信惊天地的思想，你给我力量。全部的理由，投入在两人的 怀动你信我两手可高举理想，没有介意我最差的一个卖相，我心冷却处重现并分量，忘掉是现实是妄想，生命无常，重拾我错过却放不低的想象，让我可撑起半边天当个大象，彼此深爱着对方是想象似的无限力 呢首歌是江若琳的《你给我力量》，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所以咧记得带翻把遮，最好把遮仲要系长柄大柄啲啊。出面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嘅6:45。记者报纸咧发现咗，原来消费者委员会咧喺1974年成立，咁你计一计条数，去到2024年已经系50周年啦。咁大家都相信都发现咗啦，以前大家习惯咗会喺一啲地铺啦或者实际嘅街市咁样买餸，咁但系而家网购非常之盛行，甚至买餸啊都可以喺电话做啦。咁所以咧，原来头先一个报章啦，就去访问咗现任嘅总干事黄凤霞，咁啊讲下任职咗12年嚟，讲下究竟消费者委员会点样嘅一啲情况。佢就话啦，而家嘅商家透明度咧系提高咗嘅，咁但系表现依然系唔稳定。而且咧，消費者委員會咧，有時都係會收到商家嘅律師信嘅，咁可能係因為佢損害咗某啲利益啦，咁樣，咁但係佢都話可能係未必係佢哋真係想投訴嘅，純粹就可能要服侍翻老細，即係去聽翻老細講嘅嘢咁啊去做啦。咁所以咧，消費者委員會最初咧就由10多人發展到而家超過咗150人，繼續咧希望係可以处理翻一啲投诉，同埋令到更加多人知道翻自己嘅消费者权益。咁曾经嘅消费投诉高峰咧，讲到系一啲譬如嘅雷曼迷债事件啦，或者当年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收费电视嘅一啲宽频服务争议啊，我嗰阵时都几记得嘅。咁所以大家咧嗰阵时就系一个比较多人去投诉嘅高峰期啦。咁當然啦，而家仲係繼續 check 到一啲市面上嘅一啲有問題嘅產品，譬如一啲低分嘅電器啦，或者係含有致癌物質嘅食品。咁其中一個佢覺得自己都成個消費者委員會一個壯舉咧，就係講到新冠疫情啊，2022年嘅時候咧，啱啱出現咗一啲叫做測試自己係咪有新冠病毒嘅檢測包。咁但係咧，公眾就希望你睇下究竟邊一個先係啱嘅咧，準唔準？咁但係因為佢哋當陣時咧冇咁快有一啲關於商業化驗所提供一啲測試，於是咧佢就決定變陣啦。既然我揾唔到一啲嘅测试去证明嗰个测试包有用，不如我索性咧就去整一个搜寻器，系唔同嘅政府都系认可咗嘅。于是咧，佢就用咗10日时间，不眠不休咁样同一班同事，譬如喺一啲欧洲、美国啊、澳洲等等6个地区咧，揾到一啲政府许可嘅名单。于是咧就成为咗一个叫做我头先提到嘅测试检测包嘅 search engine 啦，真系一个创举啊！大家谂下，10日时间啫，要揾咁多检测包，净系检测包都有唔同牌子啦。咁所以咧，亦都讲到话，原来消费者委员会嘅选择呢一本嘅杂志咧， 艺人啊，帮佢哋影封面咧，系通常都系无偿嘅，都唔系通常，系无偿添嘅。最多咧揾架车去接佢，或者请佢饮杯柠檬茶嘅啫。咁所以其实都要多谢翻啲艺人，去大家去无偿去帮啲选择嘅杂志去做封面。因为大家讲真，如果一开始冇呢一啲嘅艺人做封面嘅时候，可能大家就唔会去买呢本杂志，亦都唔会咁认识消费者委员会啦。尤其是原来第一个封面嘅艺人咧，就系张国荣哥哥。咁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咧，亦都系睇到消费者委员会杂志嘅可能一啲选择 ，sorry， 佢哋选择呢一本杂志嘅唔同嘅 research 或者系上网见到嘅话咧，不妨咧亦都系分享俾其他人知道，令到大家都可以知道更加多关于消费者权益嘅事啦。 闯到外太空，抬头望状况充满不可控，难过护送抱拥，停下动摇失重，心坎中的飞真空是豁出去的勇，大概沉梦春情要升空必须火种，储下了你共我感动，几多种高空未算高，几多的笨案内跌倒，热情燃尽了有你来守护，几多的劝告和烦恼，世上满难题解不到，谁没有感到被约束，仍能陪着你洒泪与庆祝，时代未能预计，承受逆流了解低或真题，即使心率较低都不要收制，期望未达到时理想都不分轻重， Rovers 秒速八公里，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点二十三分嘅朝头早咧，同大家讲下啲生活嘅小知识。如果大家系去到酒店或者喺屋企咧，好热，啱啱想打开个冷气机，发现咧。我谂入当间屋三十六度先，大家估下啦，你应该系将个冷气直接调到去二十八度会凉啲，二十八度啊，争啲先，二十八度。咁但系咧开个风咧系开到三号嘅，咁但系一个咧就十八度，然后个风开到一号，大家估下边一个会冻得快啲？本身船仔咧就系估十八到一号风嗰个快啲嘅，觉得啊咁、哦、我气温好似真系低啲，正常就应该快啲冻啦啩？点不知咧，原来亦都系有测试讲到咧，当三十六度嘅气温，然后将冷气温度调到去十八度，摄氏十八度嘅时候，然后揾一个测试者入去嗰间房睇下佢嘅体温变化，结果显示佢个体温下降系需要七分钟咁耐，七分钟、哦。咁但系同一时间啊，我哋就将呢一个房间嘅温度设定跳去到几多度呢？二十八度，听落都觉得热啦。二十八度，咁但系同样咧就将嗰个风量跳到去最高，可能系三号风咁样。咁结果显示咧，原来啊系即刻两分钟之内就即刻有一个下降嘅迹象出现咗啦。咁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嘅发生呢？原来系因为由于冷空气咧会向低处去聚集嘅，咁热空气就会向上升，温度咧就需要更加多或者更加长嘅时间先可以降低温度啦。咁因为就咁系调低温度嘛。咁但系相反，原来你增加咗啲风量，你调高咗冷气嘅风量嘅时候，会令到冷空气喺房入边制造咗一个对流嘅效果，令到咧系可以传到去房入边嘅每一个角落，去加快咗降温嘅速度。咁另外，如果你平时習慣咗係唔开冷气嘅，平时呢係就咁开风扇瞓，可能呢係会瞓完之后觉得攰过你未开，就咁应该咁对比啦。你开风扇瞓呢可能会瞓得攰过开冷气嘅。原因尤其是当你个风扇係直吹住自己嘅话，你个人就会好冻啦。一冻呢可能你就会身体用多咗 energy 去对抗冻嘅呢一个感觉。咁所以如果真係想开风扇嘅话，不妨係对住埲墙吹啦。唔想攰嘅话，希望大家落雨嘅时候都可以安全瞓一个好觉。主持严明熙，还有一首《救生舱》。 尽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重拾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预购，而你坐上那救生舱河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争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像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以复气。有着那片沙地，你飞起，漫踢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真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 尽最后这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片情爱真理，完全无负重偏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 听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记得带翻把遮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元和路16号进行渠务工程期间，有两个工人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深夜近12点接获报案，四个男工人喺3至4米深嘅沙井工作期间不适，其中两人自行返回地面，另外两人就喺沙井里面晕低。消防到场将两人救出，四个工人事后送到威尔斯医院。两名晕倒的工人其后证实不治。台湾花莲县由昨日傍晚开始持续发生余震，其中凌晨2点半左右发生的两次余震，强度分别是6级和6.3级，并且属于浅层地震。台湾传媒报道，花莲摇晃剧烈，有两栋大厦受影响，其中在今个月3号7.2级地震之后，有待拆卸的统帅大楼倒冧。之前已經封鎖整修的富海飯店亦都傾斜，初步調查冇人被困。另外，昨晚10:11發生5.9級餘震之後，震感亦都明顯，有店鋪貨架的物品被震落，一些老舊的大樓有外牆瓷磚掉落，台11線海岸公路被大石堵塞，地震亦都造成超過100户停電。由於餘震持續，花蓮縣政府宣布當地今日停工停課。德國檢察部門逮捕3個德國公民，說他們涉嫌為中國效力提供可供軍事用途的科技情報。被捕3人包括一對在杜塞爾多夫開設公司的夫妻，以及一個被檢方形容是中國國家安全部員工的代理人。檢方在聲明中說，這對夫妻透過開設的公司與德國一間大學達成合作協議，內容涉及為被捕代理人準備一項可用於軍艦等船用引擎的機器零件研究。被捕人又涉嫌為中國國安部從德國採購一款特殊激光機，並在未獲批准情況之下出口到中國，但檢方並未有說明激光機的用途。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言人坚决否认中方在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且敦促德国停止利用间谍指控对中国形象进行政治操弄和诽谤中国。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45，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同音乐无关嘅音乐人，即系点解啊？金宝老师， 音乐斜杠族， 我哋音响科系喺 art 同埋 technical 中间嘅，例如点样捕捉大气里边嘅声音，然后化作成嗰啲声景啊，咁呢啲系非常艺术性嘅。另一方面咧，佢亦都系涵盖咗物理啊、computer science 啊，咁各种各样嘅嘢嘅。 更多有关音乐相关工作嘅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音乐斜杠族》，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6:35，各位听众早晨。今朝翻嚟咧，个天啊，早咗光喎。翻嚟嘅时候咧。5:00出门口，平时街灯啊冇咁快熄嘅，今日好似个天早咗光，太阳伯伯就早咗出门口。咁大家今日落雨天都要早啲出门口，预松啲时间咧系会个人都安心啲嘅，唔使赶头赶命啊嘛。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45。今朝早听完船仔嘅声音，喺6:30之后 ，Ficky 都翻到嚟。咁当然呢个时候就系邀请埋船仔出嚟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 ，Ficky。 既然今日你喺度咧，都想同你倾下一啲关于学生嘅嘢。 啱啊，我谂呢度，我应该系最可以讲到噶啦。 你最代表到而家嘅年轻人，究竟学生面对紧嘅嘢系啲乜嘢啊？ 但系你知道学生个 range 都好大噶嘛？你讲紧系，你讲紧幼稚园定大学生先？ 嗱，其实咧。去活到老学到老，去到几时咧都有得学习嘅。我哋有持续进修基金噶嘛，好好，我都未用啊。 哦， 你就唔使用住啦。 唔系、哦，我真系本身有用噶。 哦，系咩？ 因为嗰阵时好似考 IELTS 啊，咁就用咗20,000 啊。哦， 但系最后屘我系考完之后做唔切佢啲功课，所以我就apply 唔到咁样。即系我已经考咗个成绩系 OK 嘅， okay. 即系已经可以拎到嚿钱，但我真系唔想做功课啦。於是我阿妈好觉得我唉嘥晒我啲钱啊咁样， 坏学生 系啊，我真系个坏学生嚟。 嗱，唔知船仔咧平时会去边度温书嘅咧？ 温书嚟讲咧，我有三个地方会去嘅。咁、第一个地方就系、coffee shop 即系 cafe 啦，因为我咧。本身個人唔係好可以喺圖書館嗰度温書嘅，太靜啊！圖書館，即係我要啲人聲啊，要講下嘢啊， 你唔會被側邊嘅人會騷擾到嘅咩？ 啊，呢、這個就係佢嘅唔好處啦。咁但係我反而覺得側邊嘅人唔係最騷擾嘅，最騷擾係我部電話。我部电话是最大的需要因素，好难控制的，好难控制的咁样。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头先讲到就是我唔会去的图书馆。咁但系点解我都系会去图书馆呢？可能咧，唔知大家可能唔知道读大学咧，可能好多人以为而家就咁交电子版本就得啦。但系仲系有好多人咧要求交纸本嘅，即系我要 print， 然后交去我个系嘅 office。 诶，唔系， 而家少啲噶啦， 应该唔会有人再写噶啦，3000多字 啊，所以都系打出嚟噶啦， 系啊，搞唔掂啊，咁样，咁所以咧，3000多字嘅话就要 print 啦，咁我费事又要走嚟走去，我惊赶唔切啦，即系交时间永远都系 deadline 挥头，都系最后一刻先做噶嘛，咁所以就多数嗰阵时就会喺图书馆冲刺最后一刻啦，咁最后一个咧。啊！估唔到，我最近去温，即系觉得好成功，系做好晒所有嘅地方，系 gym 啊！ 哦 ，gym room 系 啦，即系做啊呢啲健身嘅一啲运动室咁。 系啦，咁 点解嘅？ 因为咧唔知点解特别好用嘅啲时间啊！我估到个原因啊，系因为我想插电啊部电话。咁我个电话插电嗰个位距离我可以做嘢嗰个位咧系好远嘅，即系我真系要锁埋个 locker 啦，要锁个电话入 locker 度嘅，即系佢插电话系一个 locker 嚟嘅。咁我要将个电话锁个 locker 度啦，然后坐定定喺度做咧，哇！好快做完喎、 啊，但系嗰啲健身室系会有一个空间俾你去使用嘅，系咪？ 系啦，嗰度有台，就系因为有台有凳啦，然后又任你坐啦，冇所谓嗰啲嚟嘅，冇限你坐几耐，总之你佢收铺之前你走就得噶啦。 系， 咁又有水、啊，哇，其实一应俱全噶，厕所都有埋啦。 仲可以插电添， 仲可以插电， 仲要确保你玩唔到电话。 冇错，你真系闷啊，走去做个瑜伽，做个 gym 都 OK， 冇问题，好似好健康咁啊，系嘛？即刻咁，所以咧，其实 gym 真系一个唔错嘅地方，我估你都系咪估唔到咧？ 估唔到、我以前咧温书嘅时候咧，同阿船仔就相反嘅，我自己就真系好中意去自修室嘅，因为我系俾外界嘅嘢影响嘅时候咧，我会觉得我集中唔到啊，咁我就会系同班同学一起去自修室，咁同埋嗰个氛围咧，会令到你觉得。哇！我都要努力啊，咁样。 哦，即系大家都读紧书啊嘛。 系啊，同埋大家温紧嘅时候，你有唔识嘅时候，可以即刻同同学啊喺度讨论下究竟呢条点计啊，啲数学或者我唔嗰版究竟系点样讲紧咩噶，就可以即刻互相去帮助啊。系啦，咁我中意同朋友一齐嚟到去温习嘅。系啦， 你首先要有朋友陪你一齐温习咯。我都有嘅，我当年都有，我当年都有嘅，但系入咗大学之后好少嘅，除非系 group project。但系而家 group project 咧，我连 group 名系边个都唔知嘅，多数即系我冇见过佢真人添噶。 你有冇同佢哋一齐上堂噶？ 咁其实都冇啊，即系可能会撞唔啱咯，即系已经惯咗系我去到嗰一日。 咁点沟通咧？ 电话咯，即系我哋可能整一个 video call， 即系短系咯 video call， 或者系索性系。短信 message 咁就 算噶啦，所以同佢系可以完全唔熟悉噶， 系啊，可以完全唔识噶。 哇！ 而家系咁噶，成日都速食噶。 而家嘅年轻人或者学生系咁噶， 系啊，成日都系咁，我成日都唔知边个 group 嚟 嘅。咁其实而家咧都正值紧 DSE 啦。其实咧喺湾仔啊，有一间餐厅咧，佢好好、啊，佢话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嘅2:30至到5:30咧。会免费开放俾学生作为自修室， 哇，好好啊！ 系啊，同埋佢都有讲啊，佢话呢个安排啊，唔系净系应届嘅 DSE 考生，无论你咩年纪，总之你仲系学生，你都可以去嗰度免费去享用呢个自修室，所以你都可以去。 哇，我一定要去啊！咁样 参考。 最近真系我要系咁疯狂写 essay 嘅时间嚟嘅时段。 系啦、啊，咁佢咧仲话，佢话下昼2:30至到5:30咧呢段时间，因为咧冇乜人啊。行时段咧好安静啊，咁佢就觉得啊、哎，既然我有个地方喺度，就唔好浪费佢啦，咁不如就试下做一啲免费嘅自修室。你俾啲学生嚟到去啊，温下书啊，咁样帮啲学生打下气啊，咁样啦。咁佢仲话，唔单止你可以免费去享用呢一个空间啊，佢仲话佢哋会赠送啲咩咧？每人一杯饮品，同埋一份免费嘅甜品。 哦、哇，呢个好好啊， 系咪啊？ 甜品好好啊，真系。 系啊，因为有阵时咧，温书温到攰嘅时候咧，俾你可以插插电啊，即系唔系个电话插电，系你个人插电。 同埋甜品真系会令到个人开心翻噶嘛？你知温书几咁辛苦噶啦？ 系啊，或者哎呀温到个脑咧塞晒啊咁样，然之后你就可以食翻个甜品。咁我觉得咧。是真是好人好事嚟嘅，咁所以如果今届嘅 DSE 考生又或者船仔，你最近有咁多 project 要做，有咁多嘢要写，不妨可以同啲朋友去下，甚至乎你话唔系，其实我都已经40几50岁，但系你系就系进修咗一啲嘅课程，但系你都需要考试噶嘛，喺考试嘅时间，你就可以去呢一个地方度好好咁样温下一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多啲啲餐厅咧，甚至乎啱啱船仔讲嘅做 gym room 啊， 系啊 ，gym room 就估唔到咧， 开放多啲俾大家支持一下啲学生，因为。下一代的未来就是靠你们的了。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6:43，在跟大家讲晨光百科之前，跟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最高的气温去到27度，会吹和缓的南风。而展望未来几日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时间中都是会有骤雨和雷暴的。值得注意的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8:45。刚刚起身准备出门口的你，那就要留意住个天气状况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都听到别人会去讲新鲜萝卜皮呢？其实为什么会有阵时用新鲜萝卜皮来去形容人呢？首先，原来新鲜萝卜皮这个句子，这五粒字，原来原句是新丝萝卜皮，丝是丝绸的丝，一条条一丝丝的丝。原来以前的有钱人，他们很喜欢用一些皮草来去象征住自己的身份地位的。咁就好似皮草都有唔同嘅等级，最珍贵嘅就係有狐狸皮呀、豹纹皮呀。咁有一啲呢比较低阶嘅皮草呢，就係老羊皮。咦，而咁啱嗰啲老羊皮睇落就好似切成丝嘅白萝卜咁样。咁佢嘅意思呢，就係嚟到去形容一啲低阶嘅嘢，甚至乎系形容一啲人用一啲低阶嘅手段嚟到去撑起自己嘅面子。咁于是慢慢咁样，呢一句说话就变成咗一种睇唔起人、贬低人嘅意思。咁但系当然，今朝早我就梗系唔系要叫大家喂你要睇唔起人啊！梗系唔系啦，我哋做人应该要有礼貌嘅，要互相尊重。虽然今日咧，我哋一齐知道咗呢一个新鲜萝卜皮系点嚟，但系萝卜丝啊，都系用嚟做翻萝卜糕会比较好啲，食咗佢开心啲啊嘛。形容人唔好唔好，我哋唔好做啲咁嘅人。我哋要做有修养、有教养嘅人，我哋要做嘴巴有口德嘅人。所以，无论你遇到咩人都好，就算嗰个人你唔中意都好，记得唔好咁样形容佢啦。 窗都挤出笑面，眼镜跌落在佢边，凌辱至死，趣剧却未完。而我这凄惨的片段，为你每日再重演，仇家都只笑着看吧，你也有今天。又似某卡通戏，人物那执念，能陪陪你，我愿意命变短。即使死多100次，都只归于搞笑事，你不必不好意思。像我的一颗心流血不止，观众却话似临死引大家笑多次。 Que le fait de 要替换我，明天你才可笑多次，残忍到滑稽地爱意。 洪家豪的衰仔乐园，不过大家就千祈唔好做个衰仔啦。喺呢个时间，听听职场 KOL 嘅环节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四月二十三号又系饮茶嘅时间啊！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Catherine， 你就身为一个茶艺师啊，其实你知唔知道以前嘅茶系点嚟嘅咧？因为而家我哋买茶叶咧，嚟自唔同嘅地区啊、国家啊，其实以前香港嘅茶叶系点样嚟噶？以前喺香港又会唔会自己种茶叶嘅咧？ 其实以前香港咧系真系有种茶叶噶，系、 哦、 啊，香港咧以前咧其实系有三座茶山嘅，咁一个咧叫杯道山，可能冇听过啊，其实而家咧因为改咗名啦，叫做青山，咁、 嗯、 另外就有凤凰山啦，同埋大帽山嘅。 原来凤凰山、大帽山都会制茶。 系啊，其实咧凤凰山你唔好睇佢，其实香港第二高峰嚟噶，佢制作嘅茶咧通常用一啲好嫩嘅茶芽制作啦，会做成咧好似一个个波波圆形嘅形状，咁喺当时咧。啲唐福村嘅村民咧就系做呢个凤凰茶噶啦，咁、而甚至乎杯道山咧就仲有名添。当时咧喺一啲清朝嘅记录咧有提过咧杯道山绝壁上者，就系话佢嘅品系好劲啦，有啲似蒙山茶。咁蒙山咧系四川一带嘅一个有名嘅茶山啦，做出嚟嘅茶咧有幽兰啦，同埋茉莉花香添噶。咁你谂下，佢哋将我哋屯门嘅青山啦，同呢个蒙山茶相提并论。可以话个茶叶质量又系真系非常之好嘅。咁、除咗呢两个茶山之外咧，大帽山咧亦都系当时其中一个制茶嘅地方。大帽山咧，佢嘅纬度啊，其实同云南咧系接近嘅。 哦， 系啦，咁所以佢嘅高山嘅气候咧，亦都好适合种一啲山茶树啦。咁当时喺船湾啊、大帽山啊、城门一带咧，其实系有。曾經出現過一些大規模的商業種植的茶樹園，其實現在你都可以還見到有些位置，說是三百多年前已經有這些茶田了。 哇，但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其實不要說現在，在二十年代之後很多這些茶園都已經荒廢了、當時呢在這個皇家亞洲學會歷史學家，他叫做 Patrick Hayes，咁佢係喺當時咧，係都有走訪唔同嘅地方啦。佢、記載到原來當時喺荃灣咧一啲老圍村啊，佢哋咧都會去大帽山嘅山頂去採茶。佢哋咧每一年嘅農曆三月咧都會去做一次茶，就會做一個叫雲霧茶嘅，咁係十幾斤嘅啫。咁而呢啲村民咧亦都會喺個山套入邊去採茶啦。不過咧呢個有爭議性嘅，就係佢話咧其實應該啦，有一段時間咧香港咧種茶其中係一個主要嘅產業嚟嘅。但係咧佢哋去到八十年代嗰陣咧，去問一啲老村民咧，佢哋都已經冇呢、這個 印象， 係啦，都已經冇提過佢哋嘅先人咧係真係有做茶農嘅。咁所以咧呢一啲都係好難去已經考究到個答案出嚟啦。咁、而喺五十年代咧，有一個英國人咧，佢亦都係喺昂坪啊，昂坪360係啊，其實而 大嶼山嗰度 係啊，大嶼山嗰度啊，其實我真係試過上去咧，係見到有茶樹嘅。 哦，即係 而家都仲有㗎， 有少数嘅， 佢嗰阵时系种咗200,000棵，唔系少数啊，以前啊，而家唔知即系唔知剩几多啦。但系而佢呢个茶园嘅茶咧，系叫做莲花乜，即系莲花乜又乜号啦，云雾茶呢一个香港制作嘅茶咧，系会卖去美国啦，同埋卖去印度嘅。不过好可惜，即系呢一个英国人咧，佢走咗之后啦，佢已经咧 冇人继承啦， 系啦，冇人继承啦。其实我都有朋友咧尝试去联络咧，昂坪嗰度嗰个 后代 后代嘅，系啊。不过佢哋都唔系十分愿意去再重启呢个茶园咯。如果佢听到呢一个节目嘅话，可唔可以帮我？ 系啦，威吓佢， 系好难得，真系好难得，真系好难得。咁呢一啲嘅山茶啦，其实个味咧系会比较涩嘅，虽然，但系佢都会有一啲特殊嘅清香啦。咁其实都系好吸引人嘅。咁而家究竟边度仲可以饮到香港做嘅茶咧？估唔估到咧？ 真系仲有啊！ 真系仲有噶。咁其实而家咧，真系仲有制茶嘅地方咧，都喺大帽山山腰嘅一个农场啦。咁佢都有植物园嘅，咁大家可能应该都有去过玩嘅。咁佢咧有2000多棵嘅茶树，系啦，咁咧佢而家咧佢都仲系用一个有机嘅种植啦，同埋全人手采摘嘅方式，咁就系去保留咧由采茶到制茶啦嘅成个流程嘅。即係呢一個真係叫做教育用嘅茶啦。 係，其實佢嗰啲入邊嘅茶樹咧，有冇話係幾多年歷史，定係佢哋？是本身是百几年流落嚟嘅，佢哋就去保护佢咁样，有冇讲啊？ 真系唔系好肯定啦，但系咧，头先讲个英国人咧，佢有记录过，当时系1957年到1958年左右咧，已经有呢一啲嘅茶树噶啦。系啊，咁所以你话真系实际茶树龄咧，可能真系要问翻嗰个农场啦。咁但系佢哋咧，真系会去订制一啲制茶嘅工具啦，系即刻喺嗰度采摘啦，同埋即刻喺嗰度制作一啲有机嘅绿茶嘅。 哇！ 不过咧又好老实啦，即系我。自己試過啦，但係可能因為嗰個製茶技術始終係唔係做開啊，即係佢炒出嚟咧，譬如佢綠茶，但係飲出嚟個顏色都會比較深紅少少咯。咁所以其實製茶咧唔係淨係講緊有棵茶樹就得， 或者做咗嗰啲步驟就得。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你跟住個步驟做，但係即係製茶其實都係需要佢一定嘅經驗啦、觀察啦，佢先至知道幾時係做好啦。其實我嚟緊去考製茶師嘅牌啊，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制茶系点样？ 我都记得你有讲过咧，就系、是、之前你咪话会有个比赛嘅，其实你就系要去睇根据住嗰个茶叶系咩年代嘅茶叶，然后你都要去冲翻啱嗰个茶叶嘅味道出嚟，而唔系净系识得落水焗佢几分钟就饮得噶嘛，即系都要视乎每种茶叶。咁所以我谂嗰个农场咧，其实都系教学用途嘅啫。 系啦，咁但系都好感恩啦，就系、是、原来香港都仲有咁有心嘅人去推广呢个茶嘅文化咯。 咁有冇话其实咧，以前咧香港啊，以前啊吓，香港嘅茶叶系边度嚟嘅咧？除咗喺香港自己嘅茶山， 咁头先提到啦，香港虽然有茶山啦，不过咧好早期咧已经荒废咗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饮嘅茶咧，好多时候咧，一系咧香港比较流行嘅一啲乌龙茶类啦，喺福建啦，譬如大红袍啊，铁观音啊，譬如大红袍咧，其实系岩茶，其实系一个非常可以话系乌龙茶之王咁制噶啦。咁但係岩茶咧，由於佢嘅價錢非常之貴啊，咁所以喺安溪啦，佢哋會仿照岩茶嘅製作手法咧，去製作烏龍茶嘅。咁所以鐵觀音咧，以前相對量又大啲啦，價錢又比較相宜啦。咁所以好多茶行咧都會有賣鐵觀音嘅。上一集咧都有提過啦，其實鐵觀音咧，佢哋嚟到香港咧，佢會因應咧香港人嘅口味，係啦，香港人嘅口味啦，佢會再去培火啦，咁去令到咧佢製作個口味咧系会更加贴近香港人。 其实香港人系中意饮啲咩茶咧？普遍 咧，其实都系中意饮一啲乌龙类啦，同保利类比较多。咁保利咧，梗系云南嚟啦。但系其实当时咧都要讲翻一啲历史背景啦，就系、是、其实以前咧唔系咁容易喺云南直接运茶嚟香港嘅。系啊，咁所以其实云南嘅茶咧，佢哋真系好级嘅茶咧，都唔系咁容易咧系可以买到嘅。咁但系我又最讲。我又讲咧，我最近有个老前辈嚟同我倾偈啦，佢话咧佢以前咧买佢哋一啲好级茶、印级茶咧，系讲紧 顶级系咪啊？ 好顶级、好顶级嘅茶，讲紧咧系个价钱咧系由几百蚊、几千蚊升到而家咧，系讲紧系几十万嘅价钱，所以我后悔 几百蚊其实都好 都可以，系啦，都好贵嘅。咁但系哇，真系即系如果早啲出世、早啲识得去收茶叶就唔使做啦，而家。 另外一样嘢嚟嘅， 呢个我哋幻想一下就算啦，都系努力工作啦，大家。咁但系所以香港咧早年嘅普洱茶咧，其实有时候都真系会沟咗啲东南亚国家嘅茶嚟嘅，去减低嗰个成本啦。咁同埋咧，香港咧其实开始去做发酵先嘅。以前茶本身普洱茶咧系得青饼，即系生茶嚟嘅。咁但系咧之前有讲过啦，青饼其实系非常之。要挤好多年啦， 才会变到很厚重和颜色深色的嘛。那价钱也会贵。那但是呢香港人呢广东人一带呢其实就是因为懂得去将这个人工发酵令到它加速发酵了之后呢就即刻可以喝咯。 咁即係睇嚟以前买茶呢都唔简单啊，不过而家呢我哋幸福啦，我哋想饮咩茶呢都可以随时买到，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饮到一杯啱你心水嘅茶啦。希望大家今朝嘅早上都可以搵到一杯你啱饮嘅茶啊。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递紧。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6嘅早上啦，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噶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有白权浩小白咧都坐咗喺度啦噶，啊咁啊 Vicky 同阿船仔咧都喺侧边嘅，咁啊有一啲嘅叫做咧就系射击练习通告噶，咁啊今日由8:00至到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同样都系今日由8:00至到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一齐睇睇出边嘅天气情况系点样先啦吓。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嘅早上啦，咁啊出边都天气就唔稳定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有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交通组方面咧有阿 Tiffany 喺度嘅。 早晨。 早晨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咁啊大雨而家仲有冇影响咧？我头先出去望过，雨咧就停咗啦。虽然我今朝翻工嘅时间咧都颇大雨，咁但亦都相信咧系头先最大雨嘅时间咧，我就喺呢、這个路面上边啦。咁啊，而家就停咗雨，但系有冇影响到呢个交通嘅情况咧？ 而家咧隧道同埋路面情况都系唔系特别挤塞嘅。咁讲讲隧道情况先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咁路面情况，九龙区就塞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带咧系有慢车嘅。咁另外啦，因为天雨地滑关系啦，咁其实都有一啲塌树，想大家留意一下嘅。咁百家道咧就嘅塌树咧就依然系处理中嘅，山顶缆车服务暂停，城巴15C号而家咧就暂停服务。咁另外啦，乐富杏林街咧都有塌树，杏林街来回方向近康强苑嘅全线封闭。咁987号线咧就需要改道行驶。咁现时凤舞街来回方向咧都唔可以转入去杏林街噶。咁另外啦，摩地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摩地道去红磡方向近碧仙途路嘅慢线封闭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都有啲塌树啊吓，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啲天气咧，有阵时大风啊、大雨咧。啲树咧就抵挡唔到，有啲系挡到嘅，有啲系挡唔到嘅。 系啊，同埋咧落雨揸车咧更加要小心啲，行车嘅距离咧应该比平时再要多少少啊，因为咧前车咧如果佢行紧嘅时候咧嗰、那个车辘啊，佢会浅咗啲水上去你个块挡风玻璃嗰度，咁所以咧就要更加要多翻少少距离，比平时多少少，咁啊更加安全。 系啦，揸车都要安全啦，行路嘅时候一条路咧路面上面都一定要注意住吓，咁啊啲树。就唔好成日望电话啦，望下啲树， 系啊， 睇下啲树会唔会喐下喐下嘅时候。想冧想冧，我唔想佢冧嘅，但我更加唔想佢砸到我啊！ 系啊，揸车嘅时候要留意翻左右同埋前面啦，即系如果有啲咩突然之间有意外啊，或者有塌树嘅时候咧，都系要保持打身12分精神啊！ 系啦系啦，咁啊希望啲树都身体健康啊，咁啊佢哋就冇咁容易冧啦。好，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港铁咧最近呢一个暂建嘅铁路展览。咁、其实佢好特别嘅，佢咧系有三种唔同嘅九广铁路列车啦。 系，即系以前黄色嗰个啊。 系啊系啊，黄色嗰个黄头、那个。 你冇坐过啦。 我冇啊。 系啦，我细个就坐过嘅。咁一入去嘅时候咧，其实啲光管个感觉都系非常之橙黄色嗰个嘅调子嘅。系、啦，咁啲凳咧，我冇记错，佢系有少少似我哋而家东铁线头等嗰种嘅摆法嘅，即系四个四个一组咁样嘅，咁啊亦都可以你眼望我眼咁。如果一家人坐嘅话，咁梗系固然之好啦。但系陌生人坐一样唔紧要，可以倾下偈嘅。 佢出边系黄色噶嘛？你知唔知点解佢出边系黄色啊？但系。 我真系唔知道 這個，俾人温暖的感覺 應該不是那麼簡單 的其實呢、這個黃色是一個比較即是它是用來警示人的、因為呢那時候80年代的時候初期呢新界呢就還有很多不同的鄉郊地區啦、而這個電氣化火車的行車速度呢其實呢就是教這個柴油列車即是它上一代上一代都有展出的、柴油列車呢是更加快很多所以呢就想人呢即是他們經過的時候呢是會留意到這個高速行驶嘅列车，咁、所以就特登用咗黄色呢个颜色、 就希望大家 sharp 啲嘅。 冇错啦， 我记得以前细个睇个广告咧，即系都系关于呢一个嘅以前嘅九广铁路，话咩九广铁路电气化咁样嘅，新世界港九成一交，下一句都系咁样嘅，系啊，即系佢 贯 通咗呢一个，系啊，贯通咗成个新界咁样嘅，有趣有趣呢、這个吓。 系啊系啊，咁、另外咧，其实咧除咗黄头之外咧，佢上一代嗰、那个即系红色方形。柴油嗰都有得提嘅，嗰、那個係啦係啦，咁咧嗰個就係、是、佢有個56號嘅柴油電動機車，咁其實佢就係叫做杜里華號。 杜里华号 系啊，佢有个名俾佢嘅， 应该系英文译翻嚟啦。 应该系啦，应该系 杜里华号。 咁另外仲有新一代啦，即系黄头之后嘅乌蝇头啦，即系上一代嘅东铁列车咧，佢都有展览喺度嘅，系啦。咁咧，所以佢就呢三种嘅，即系如果你去嘅时候，就可以由60年代一路睇到最近退役嘅东铁乌蝇头列车咁样啦，就可以见证呢一个时代嘅转变啊。 哦，有冇兴趣睇下你哋？ 我有啊，其实我都有睇到呢个报道啊，我自己都想去，系啊，希望抽到时间去。 系啊， 系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是挺吸引的，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以前读中史，我自己都挺喜欢看以前的东西，即是了解得到以前的生活文化，以前的人是怎样，如果可以见得到以前的一些交通工具还好，比我可以，如果假设我可以上去感受一下，我就觉得哇，我好像穿越时空那 样。 女仔可能多点幻想。 那你好喜欢坐马车，因为马拉那些 呢，我未试 过，不用马拉那些。 我知道，我知道， 我怕你我讲马来西亚。 我知道啊，人力车啊嗰啲咧，我都未试过坐、 人力车系惨啲。 唔系，我冇啊，我呢啲都冇啊，有见过，但系就未试过。 哦， 系啊。 不过人力车都系有型嘅，虽然即系拉嗰人就好惨，但系我见有啲地方咧，佢哋都喺个旅游区嗰度主打人力车。 吓、 啊。咁佢哋嗰阵时就唔系而家都有嘅，咁特登揾咗一班大只仔咧。都几靓仔嘅大只仔， 我之前系有坐过人力车嘅。 你喺香港坐？ 系啦，即系佢就系嗰啲体验，嗰啲有得坐嘅，系啦。因为我自己当然我而家呢一个年纪，我就冇真正坐过人力车啦。咁但系嗰阵时又去嗰啲体验嘅时候咧，有坐过咧，俾嗰啲大只仔拉住咧，系好型噶。 有冇蹬下蹬下大坐？ 有啊有啊有啊，即系嗰啲路咧，佢哋唔滑噶嘛。咁但系咧坐嘅时候，虽然蹬下蹬下，但系前面有个靓仔咧拖住你咧，系零舍特别爽啲。 好有技巧噶，即系点样一路拉住个车，但一路又唔错啊。即系唔摇啊，跟住后边嗰啲你见睇嗰啲以前嗰啲片咧电影，后边嗰啲大亨阿哥咧，仲好中意同前面嗰个人力车嗰位 哥哥 叫司机啊， 系啦， 师傅咧就倾偈嘅，面不红气不喘，即系呢个真系功架呢、這个。 佢流汗啊，我都想帮佢抹下。爱情故事就咁样，系啦，我都话女仔系中意幻想。 啊，好好，你谂到呢个位度，咁啊呢一个暂建其实如果要市民想去，其实我知道就系费用全面啦，系啦，咁但系我真系想去睇，咁可以点样咧？ 其实佢就系上翻佢嗰个暂建个铁路网站咧，就可以预约翻。不过咧就要留意一下咧，其实佢系喺参观日前30日咧嘅凌晨12点开始咧就可以喺 30日。 30日前， 即係我而家 book 嘅 book 5月23号咁樣噶。 唔係，即係而家 book 咧就可以 book 到5月23号。 哦， 係啦。咁但係佢咧目前為止咧就淨係得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咧就有得睇嘅。哦、但係七月嘅時候咧，就會開翻一啲平日嘅時段、哦，可能因為暑假啦，所以就俾大家即係各位市民可以參觀一下啦，咁但係咧、嗯，因為咧我之前有睇新聞咧，其實佢啱啱兩日前咧開始登記啦，咁、嗯、其實咧未來30日嗰個時段已經滿咗噶啦。 哦，即係嗰啲咩即係嚟緊，譬如27、28号啊，5月份，譬如5月4号、5月5号啊，呢啲就全部敷曬噶啦。 係啊，咁、嗯、所以如果各位聽眾想睇嘅話咧，就真係要把握時間 mark 實嗰啲時間咧去預約翻咯。 係咯，之後等我約下船仔先，我哋都約緊去睇嗰、那個。蛋啊，發光蛋。 哦，睇咗啦。 係你，我知道你睇咗啊。我哋未得閒睇。我哋本身上個星期去睇㗎、啊，船仔咪有啊。 咁點解又放棄咗呢？ 因為落雨啊。 哦，落雨啊。 但係驚唔驚未來都落雨？ 係咯。 我相信會有好天嘅。佢去到唔係咁快完㗎嘛，嗰、那個光蛋係 咯，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有係啊。咁我一定會再去睇呢一個，我都約埋船仔去睇。 哦，好啊好啊， 呢一個都 係 年尾先完嘅， 所以年尾多時間嘅。 好，不過唔好成日諗住年尾 就全部 group 曬年尾啊嘛。 係啦，跟住又冇時間，最後唔睇咁樣，再然後起行啦嚇。 係。 好，唔該曬 Tiffany， 唔該曬。咁啊，船仔咧就係雷暴警告嘅時候咧就走咗出去，我好擔心佢啊。你有冇試啊？你喂。 喂，冇笑好事，呢度咧系好安全嘅。 哦，咁就好啦。不过亦都唔好大意，系啦，雷暴警告都系危险噶，知唔知啊？ 知道啦。 好啊，九龙塘有冇落雨啊？而家？ 好好、啊，而家冇落雨，咁当然啦，就系唔系好大嘅阳光啊，少少乌云嘅，咁、但系又 feel 到咧，应该真系落咗一场好大嘅雨，因为而家仲系好湿湿立立咁样，因为六点零钟翻嚟嘅时候咧都系湿嘅，即系落紧大雨，但系 Vicky 又话佢六点零钟起身嘅时候又冇落雨， 唔系六点零翻到嚟啦， 系啦，咁所以咧大家睇一睇自己嗰个地区有冇落雨啦，或者咁、最紧要就系咩啊，打定把遮出街，咁啊去到边都唔惊啦。咁话说咧，就系、我寻日夜晚咧拎住把遮出街又惊落雨啦，下路发现我把遮，哇，竟然出现咗大埔嘅名物啊！大家估下系乜嘢？ 大埔名物系烧卖， 烧卖都系嘅。大埔名物咧，原来系臭屁虫嘅虫卵啊！ 哦， 喺你身上发现啊？ 臭噶、 哦，唔系我身上。如果系我身上，我应该会中惊啊！因为咧，佢系就喺我把遮嗰度发现咗嘅。咁我把遮长期系摆喺露台嘅， 系、 咁就。系啦，就系、因为长遮唔系成日用啊，竹骨遮先成日用啊嘛，咁所以就长期摆喺露台啦。咁然后咧就喺我把遮度咧揾到呢个虫卵，咁同埋咧大家咧俗称咧叫做14粒嘅。点解叫14粒咧？因为永远啲虫卵咧都有14粒嘅。 系7粒一排，7粒一排咁样噶嘛，系嘛？ 系啦，系咪咧？唔一定嘅，好似系5粒都有嘅。其实好似冇讲嘅。 我见多数都系咁嘅样，系咯。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寻日咧一数啊，得12粒，我开始惊啦。 哦、 因为我惊喺屋企啊，咁啊臭屁虫系真系臭噶嘛， 谂啲 咁 嘅嘢， 系嘛， 系啦。 咁你生仔有阵时候龙凤胎啦，点啊你？ 咁但系得12粒有啲惊啊嘛，我觉得硬系有2粒唔知跌咗去边嘅，我即刻同屋企人讲，喂，你睇下阳台有冇2粒，会唔会孵化咗出嚟啊？已经咁样， 系啊。 咁咧其实咧 呢间房啊，今晚探你， 你唔好乱讲。嗱，其实咧呢一种嘅臭屁虫嗰啲。卵咧其实系好细粒，好细粒嘅，咁就系绿色，青绿色，大概我觉得佢手再细个手指尾一半，即系嗰个指甲面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咩叫臭屁虫咧？其实咧就系荔枝象虫嘅弹落嚟嘅一啲虫卵啦。 系 咁样咧，每一年荔枝树开花嘅时候咧，佢哋就会产卵啦。5到8月咧，其实就系佢哋产卵嘅高峰期。咁但系而家咧4月啦，咁就出现咗啦。多数咧通常就系会有14粒，大概2个星期之后咧就会破壳成虫噶啦。於是咧，我就真係即刻諗翻起，係我嗰個露台嗰真係有一隻死咗嘅臭屁蟲喺度。 哎呀！ 之後我就諗咗啊，佢係咪啱啱產完卵就死咗咧？咁樣會唔會咧？我都係諗緊啊。咁但係咧，原來臭屁蟲 我唔方便評論呢、這個，係啊，你繼續講。 咁點樣處理呢一啲蟲卵咧？因為其實咧，臭屁蟲嘅一啲卵咧係會分泌一啲汁液咧，去擊退敵人嘅，無論佢係成蟲定係卵啊。咁如果你真係俾臭屁蟲嘅 臭氣蟲嘅汁液咧，去整到你嘅皮膚或者眼咧，其實係可以搞到發炎同埋噴癢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咁唔好彩整爆咗粒蟲卵，或者真係俾個臭氣蟲攻擊你嘅話咧，其實即刻就要揾好多嘅清水去清洗一下。 嗯， 可能買喺個水喉嗰度啦。咁另外咧，其實臭氣蟲大家唔需要咁驚嘅，通常都冇乜攻擊性嘅。咁、但係咧，因為臭屁蟲嘅卵液咧對人體有害啦，咁所以就千祈唔好話你等去打佢啊，或者去將啲蟲蛋去整爛佢，咁唔係嘅話咧就可能會整到噶啦。咁、所以咧大家有兩個、有方法啦，一係咧你就拎個膠手套，然後咧就揾啲紙巾去執走佢。即係如果你黐咗喺件衫度嘅話咧，就即刻揾一啲水喉水咧去再沖翻件衫啦。咁另外或者咧，你都可以揾一啲紙。如果係好似我咁喺把遮度嘅，咁、你咪揾張紙咁慢慢去潑走啲蟲蛋咯。 哦，我以前試過咧，就算戴咗膠手套咧，或者啲薄啲嘅紙巾咧，去撳住嗰個蟲卵，跟住搣走佢咧，我發覺隻手都仲有啲味嘅。 嗯， 所以大家可能 係咪真係臭屁咁嘅味㗎？ 我好難形容俾你聽，係臭屁蟲蛋咁嘅味啦，就係點形容啊？ 冇有啲人話點解叫臭屁蟲就係因為佢啲味有支持臭。臭屁味嘛？ 佢唔系噶，因为 系啲酸叔嘅味。 唔好太过刻意形容啊！呢个时段系合家欢时段嚟噶。 系啦，咁其实同埋咧，除咗即系大埔之外咧，其实元朗啊、西贡等等嘅村屋，或者你本身嘅屋附近有好多山林咧，都系高危地区。 哦 ，Vicky 你都有份嚟噶嘛？都系高危、啊。 系啊，但系我又比较少见啲。 哎呀，有 福同享啊，真系好。四年都好似未见過。 四年啫，系啊系啊。喂，嚟紧可能佢哋大迁徙去你嗰边。 你讲下小 白，我哋一齐分享下唔同嘅 评论。由大埔去元朗， 好多大西北嘅朋友都听紧噶。 系啊， 之后佢就话小白你讲， 净系去 Vicky 屋企啫，大家放心。 好啦，我愿意为大家接收佢哋啦。 咁好咁伟大， 佢梗系啦，系啊，我哋神光第一线嘅主持系最伟大嘅。 咁同大家讲埋天气预测啦，今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噶。 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系属于低2至3嘅水平。注意啦，就系、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8:45噶。 而家25度啊，相对湿度96%噶。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噶，咁一齐喺早上嘅时候咧都上下堂啦。咁今日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啊 ，Ringo， 早晨， 早晨 ，Ringo。 系啦，系啦，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要打搅 Ringo 同我哋讲下一个嘅系统啊。呢个系统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梦寐以求咗好耐噶啦。但系当你真系有嘅时候，我呢啲15、16嘅人又唔系好敢用。就系呢个汽车嘅自动导航系统啦。我承认我系怕死嘅，系啦，我等佢嗰个安全系数再高啲先至用。不过咧都要赞翻佢，因为即系 Ringo 唔知有冇留意到咧，最近亦都有睇到个新闻报道，就话喺美国嘅。如果冇記錯喺美國嘅，咁佢就話到有位人士就心臟病發，咁於是乎咧佢就上咗上一架有自動導航系統嘅電動車，咁狂奔20公里就救咗佢一命咁樣嚇，咁佢亦都係受惠於呢一個高科技啦，當然係好啦，咁所以即係既然樣樣嘢都係即 係到最後冇事嘅， 都有兩刃啊，咁到底自動導航系統我哋有啲咩注意同埋好定唔好咧 ，Ringo？ OK 嗱。我首先咧要讲一讲自动导航也好，其实自动导航即系自动驾驶嘅啫， 系 啊，或者我哋再简单啲讲无人驾驶啦，即 系无人驾驶 啊嘛，咁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呢、這个科技咧进步咧同埋创新咧，正正咧就系话为咗我哋日后嗰个交通出行嘅方式咧，就去改变，咁大家都明白啦， 明白 即系。啊就是 以前嚟計就要人揸，咁而家嚟計咧就可能係有除咗導航之外咧，就有 autonomy 即係無人駕駛等等。咁當然啦，呢、這個自動嘅駕駛咧，我哋可以講咧就係未來嗰個交通工具係未來咧，呢個係一路發展緊嘅嚇，但唔係而家喎。好啦，咁咧其實佢最主要係咩咧？可以咧係消除咗咧大部分咧一啲車禍係人為嘅錯誤。你知唔知道？通常咧，我哋交通意外咧，好少系架车出事噶喎。 系， 大多数系乜嘢？ 人为错误，太攰啦，或者受到酒精药物影响啦，咁样 饮得太多咖啡啦。 系咯，我断估 A I 唔会饮醉嘅。 系啊，又或者抢位啦。 系啊，系啊。点 解要俾你过啊？ 系啊，系啊。 呢啲咧，大多数一啲我哋叫人为嘅出错嘅。咁特别嘅话咧，大家都明白啦，香港啊、日本啊，好多都。好多一啲高齡化嘅駕駛者，即係話啲我哋好年老嘅司機，係嘛？咁嚟計我話年老司機唔係唔可以揸，不過可能揸啲好短嘅路程咧。 係、 如果你揸得好長 嘅 時間咧， 做曬身體檢查咁樣嗬。 冇錯啦，咁咧就會有啲人為嘅錯誤，唔係好似話齋疲勞啊，或者係嗰個失控啊等等。咁所以咧，無人駕駛無疑可以減少呢樣嘢。咁咧嗱，一般咧，我好快脆咁講咧，人呢、這個自動駕駛咧，其實係分六個級別，佢有級別嘅喎。 啊，咁多級別㗎，原來 有唔同嘅級數㗎啦。記住，零咧即係咩都冇嘅，即係以前咧你用架燃油車，乜嘢都冇嘅時間，呢、這個係叫零級別嚇。 係 啦，咁咧有一個我哋叫做一級同埋二級嘅級別咧。佢就話會幫你，即係幫你個駕駛人咧，駕駛一啲嘢。咁例如乜嘢啊？例如嚟計嘅話咧，就係、是、一啲巡航啦，即係呢幾年你都會知嘅。有時你唔需要踩油噶啦，咁、你教咗個巡航咧，佢就自動加油，去到一個速度咧，佢就停。咁嗱，呢、這個叫。都是自動駕駛之一。 咁算唔算有啲，譬如有啲車個功能就係我可以自己 set 咗佢，譬如我行吐露港，咁嗰度就時速100公里，我就 set 咗佢100，佢就係100公里就自己行，咁又算唔算？係 啊， 就係呢啲啦。 冇錯，冇錯。嗱，呢啲係嘅一級嘅。 係。 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話，其實早幾年都有噶啦，自動泊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 道。我知啊，知啊，係啊，係啊，我都唔敢用住。 之後咧，直情你放开只手，咁咧佢就自动拍入去。咁呢啲咧就系一级同埋二级咁上下啦。咁其实而家呢几年咧，其实喺市面嘅一般嘅车，除咗电动车之外咧，高级啲嘅燃油车咧已经行紧嘅就一二级。 明白。 好啦，三级咧就系话有啲可以自动驾驶嘅级别咧，佢就可以。有需要咧，就啲人咧系唔需要介入，但系你一定要揸住吓，就是、有啲嘢就唔需要你去谂啦。好啦，但系去到四级同埋五级咧，就真系叫自动驾驶。四级都系需要有人喺度嘅，但系佢系架车可以自动全部去到边度，或者你 set 好晒咧，佢行得。五级咧就系、是、无人驾驶，就唔需要司机喺度。 系，即系好似睇过好多片咧，啲人坐的士啊。唔知边个地方一坐的士嘅时候咧，就见到个的士个踏盘就自己行啦，系咯，跟住你就喺入边，你净系拣听咩歌嘅就跟住个高架车就自己行噶啦，撞鬼咁样噶系。 嗱，咁所以咧，即系如果讲埋零咧，就有一二三四五级，同埋咧，其实无人驾驶咧，即系话可以分到咧，最大系五嘅级别啦，零咁咧，即系话系即系我哋以前咁样，有啲数据咧，同埋一啲即系比较现代化嘅一啲数据咧，其实咧佢就话一级、二级咧，而家一路咧开始流行，将会咧系超过一半嘅车咧，不论高级嘅燃油车或者电动车咧，已经系一二级咧系冇问题嘅，咁咧去到三级都开始呢、這个做噶啦，咁但系如果去到四级咧。即未去到全驾驶，但系咧都系要可能十年后，2035年咧， 仲要咁耐啊？ 有四级同埋五级啦， 系 因为点解咧？唔系啲车唔得吓，佢最主要咧，大家要明白咧，而家咧喺个交通法规上高咧，而家都系要做紧好多嘢，因为点解啊？而家我哋揸车，如果有交通意外涉及嘅，首先咧就系、是、我哋叫做揸车嗰、那个司机嘅责任啊嘛，司机嘅责任啊，好啦。咁你諗下，如果一啲 自动驾驶或者无人驾驶，那个司机是哪个？ 是的，那个 AI 咯， 是的， 究竟是买的车主， 是的，那个车厂啊， 车厂， 是的， 或者软件的设计师， 哇，是的， 或者是个控制，哇，其实这个呢是需要一些长时间的法例法规。 明白了，那我们阿 Ringo， 我们下个星期又可以再讲一下这一方面的详细的要点了，好吗？那我们下个星期就要这个方案再谈过。麻烦 Ringo 先，拜拜。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四个工人在沙田元和游乐场进行渠务工程期间不适，其中两人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深夜近12点接获报案，四个工人在3至4米深的沙井工作期间不适，其中两个分别26岁和34岁的男子晕倒，另外两个分别23岁和35岁的男子自行爬出沙井。消防到场将两个晕倒的工人救出，四个工人事后送到威尔斯医院，两个晕倒的工人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确认。初步调查相信工人在沙井吸入硫化氢，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油麻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名26岁男子受伤。警方在昨晚10点多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表示男事主在白家士街20号对开被三名男子用刀袭击，原因不明。涉嫌施袭的男子之后登上一部私家车往旺角方向逃去，男事主背部和脚部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警方初步调查将案件暂时列作伤人，交由油尖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无人被捕。台湾花莲县由昨日傍晚开始持续发生余震，其中凌晨两点半左右发生的两次余震强度分别是6级和 6.3 级，属于浅层地震。台湾传媒报道，花莲摇晃剧烈，有两栋大楼受到影响，其中在今个月3号 7.2 级地震之后有待拆卸的统帅大楼倒塌，之前已经封锁整修的富海饭店也都倾侧，初步调查无人被困。另外昨晚10点11分发生 5.9 级余震之后震感也都明显，有店铺货架的物品被震落，一些老旧的大楼有外墙瓷砖掉落，台11线海岸公路被大石堵塞，地震亦都导致超过100户停电。由于余震持续，花莲县政府宣布当地今日停工停课。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45。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Tiffany 同大家讲翻一宗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坏车，现时一带车多。重复一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坏车，现时一带车多。另外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私隧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多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九龙近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蓝地。另外提提大家，白家道塔树仍然处理中，山顶缆车服务暂停，城巴15C 线现时暂停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有啲咩嘢留翻喺度讲啦？ 最中意食嗰啲糖啦。 咁系咪可以放题咁样任食啊？新年嗰阵 都唔系嘅。如果你食得太多，你只牙会痛。 哦，咬到牙痛啊，定系蛀牙嘅痛先？ 蛀牙。 吓、啊，你有蛀牙系啊？而家 揞住。 逢星期一 朝早8-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思思妈妈， 有子豪爸爸， 玩玩星期天。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Dear Jane。 为何认真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 五月天。温拿乐队。 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早晨7:37，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 Vicky， 早晨听众， 早晨啦、啊，系好啊，人齐就最好啦， 系啦，咁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咧，先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啊，早上嘅8:45啊，吓、嗯，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5%，咁啊，路面湿滑啦吓，所以啲驾驶人士咧都慢慢揸，唔好急、嗯、啊，亦都急唔嚟啦吓，咁啊，大家都系急急脚想翻工翻学， 有时。揸车咧，你发现路面上面有好多水凼嘅。 系啊系啊， 水凼咧，其实有阵时就你熟悉嗰条路，知道嗰个水凼真系普通个水凼，咁都好啊。 还好， 但系有啲路其实你唔知嘅，嗰个水凼其实可能系盛满咗水嘅一个大坑嚟嘅。 系。 咁去到嗰啲位咧，你就发觉有啲车咧就会嘣嘣一声，嘣嘣咁样。 咁你就准备爆胎。 系啦、啊，咁都好危险啊。所以点解有阵时见到水凼咧，大家都即系唔好刻意去谂住冇嘢嘅， 爆过去咁样。 系啊系啊，同埋嗰啲即系落雨嘅时候。咁你又个个都咁样嘅心态嘅话，就容易发生意外，因为佢嘣嘣嗰下咧，就好容易令到你架车行车距离就唔稳定、 嗯。天文台就话仲有几日雨落嘅，其实就唔止几日嘅，讲少啲，令到大家朝头早冇话，喂又话又话落九日嘅，咪九日咩咁样咁？我估周边地区都近排都风雨飘摇啊，即系琴日有啲地区有地震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希望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啦。好啦，咁今日讲下呢一个。先问下咁多位拍档朋友先啊，神光团队入边最高系边一个咧？身高方面啊吓， 小白、 啊，咦系我、啊， 系好嘢， 系咩系你啊？ 我有个 fan fair 出俾，嘟嘟嘟嘟， 系啦。 系啦，系你 啊，是你真系要，喂，我咁大仔冇乜健康最高嘅、 yeah ， 其实我一七一嘅咋 吓， yeah、你成功咗啊！ 你唔好，你仲听女，唔好以为我真系好高啊！ 你有冇开心啊？ 我好开心啊！ 所以朝头早你成日都谂住，哇，即系又风又雨，唔好讲呢啲，我哋讲斗高先， 系啦， 去翻小学生先，小学鸡最中意 冇嘢，冇嘢叻过你，冇高 高过你， 一啲听众可能心谂我一七一点五啫，你都赢咗我噶啦， 好嘢，嗱。咁我就真係唔高啦，咁阿 Vicky 都唔高啦， 高啊、 船仔都女仔嚟讲，你觉得自己系咪高呢？ 我一定唔高啦， 一定唔高系， 我唔知噶，我唔知啊， 我一 零 二啫，你高过我噶啦， 系啊， 系 咩？系你高过 Vicky 嘅咩？船仔 系，应该系，应该系。 哦 ，Vicky 同天怡差唔多高嘅，其实。 哦，呢度个身高都几好、 啊。系咪你又唔敢讲？我够胆讲啊嘛， 留翻俾我嚟讲，留翻俾我嚟。天怡好好人嘅， 唔使惊。 咁天怡真系好好人。 唔系， 真 系 好 好 人。 你咁样讲咧，就更加 唔系揞住良心。 我知得噶啦，得噶啦，所有嘢都我一力承担。有咩问题？我一力承担。不过即系大家讲下高度咁嗱，成长嘅过程之中咧，就有去健康院嗰度度高磅重嘅。唔知你哋仲记唔记得啊？ 记得。我而家带仔仔去健康院嘅时候咧，佢有本手册嘅，系啦。嗰本手册咧，佢有每一个年龄嘅时候咧，譬如八岁、九岁、七岁咁啦，佢每一个年龄佢画咗条线嘅。咁啊，睇下你而家个身高同嗰条线嗰个嘅差别几多嘅。系啦，跟住嗰条线嘅上面同下面咧，就有一个限，有一个 limit 喺度嘅。 系 太过高同埋太过矮，咁你都系一目了然嘅。 呢、這个就系健康院啦，或者即系政府方面嘅去帮你去度高磅重啦。其实咧，每一年咧 ，suppose 学校喺个手册嗰度都会写你几高嘅，即系入学嘅时候个体育老师会帮佢度高。 系啊，同埋磅重。 我 friend 个仔咧，上年开学咧矮咗五 cm。 啊、我真系 好多、 啊，好少听我矮咗啊！ 系啊，唔知点解会发生呢一件事、啊， 奇怪呢件事。 可能佢上年对袜好厚， 五 cm 着鞋定点样啦吓？ 五 cm 好多、 啊，五 cm 好多、啊， 咁、啊哦、可能系五 mm 啦，不过都冇理由矮咗啊，都冇理由矮咗，个矮嘅幅度系比较大嘅，仲、 哦、 要话你都知啲爹哋妈咪啦，好着紧啲细路仔啲高位 啊， 我估小白都系啦， 我都好着紧，因为我发觉咧两个仔好似唔系好生肉， 系细个唔高嗰啲，大个又高噶啦， 你千祈唔好咁讲，我自己知自己事， 真噶，我细个已经系咁高 啦，你望下我几高先啦、 啊，我一出世就系咁高，所以我冇高过， 你一出世咁高。 我之前有个同学中学嘅时候咧，佢就识咗个女仔，嗰、那个女仔就一七几嘅，佢咧就得一六几， 跟住咯。 于是佢决定发奋图强， 跳绳啦，打篮球啦嗰啲啦，系啊。 于是咧，佢就系话每一朝起身咧，即系我哋翻学噶嘛要，佢每一朝六点几起身咧就 跳绳啊。 落樓下個公園吊住自己， 哇！ 即係咧，你個馬騮架咁樣攀住，然後就吊住自己，吊翻一個鐘，即係我呆咗咯。 好 ，OK。 唔手臂 嗱，成長之後。佢系咪真系有高度咧？ 真系一七几， 好 系 励志嘅故事啦！呢啲咪就系 佢话每一晚一定要十点瞓， 系 瞓 得多有 瞓 得多 有，真系得嘅。 咁咁、哦，另外个后续就系咁，佢嗰阵时个女仔系 冇嘢噶，分咗手啫，为咗结婚。 我都想知个后续啫。 好多肥仔都系潜力股啫嘛。 系啊，哇！呢、這个真系犀利啊！ 你睇下彭于晏同埋姜涛，你就知道原来靓仔系大个先可以变出嚟嘅。嗱，点解讲咁多呢啲叫高度嘅嘢咧？嗱，话说今日可以讲下呢个卫生署同埋咧中大儿科学系啊，同埋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啊，获得呢个医卫局嘅一个拨款资助啦。咁啊喺2019年起啊，分三个阶段咧进行咗香港咧生长研究。哇，呢、這个个 base 都大嘅，用咗咧21,000个叫做样本去做噶吓，做一个数据分析啦。咁啊由2019年到依家都经过咗年与日嘅洗礼啦。咁啊，結果得出嚟咧，當代嘅兒童同埋青少年嘅身高咧，比起前一代咧明顯增長啊！反映咗咧由1993年咧沿用至今嘅生長圖表咧已經過時啦。係、 哎、 啦，依家咧嗰個長高嘅情況係 OK 嘅。嗱、香港嘅兒童明顯長高咗啦。咁啊，30年來咧最多增加咗5 cm。真系五厘米啦，今次真系 一隻手指尾喎， 系咯，真系一隻手指尾， 我仲有冇得高噶？ 喂，嗱，佢系咁样讲嘅，卫生署家庭及学生健康署嘅社会医学顾问医生咧就话咧，10至15岁咧。 身高嘅體重咧升幅係最大嘅， 係 即係如果你想吹高 體重啊， 係啦係啦，體重嘅身高體重同埋身高，咁你一好難淨係 變肥，年幾兩年嘅時間啫喎，我大仔如果要佢追翻個高度嘅話， 嗰、那個係成長嘅黃金期、啊， 黃金期喎、 啊。我記得咧自己就冇重到乜滯嘅，嗰陣時就真係齋飆高嘅啫。你哋當年係咪又重又飆高咧？我又想問一下啦。 我想話當年啊，真係小學嘅時候咧，我都算系高噶，去到中学，喂，我停止咗。 你同我大家，哎呀，讲埋添， 唔紧要啦。 你大家姐， 你自己屋企人 系啦，唔紧要。我大家姐高到， 你头先讲人哋啊，够胆讲， 讲 自己大家姐。 你知唔知我大家姐咧高到五年班嗰阵时，五年班都系最高噶、 啊， 高到五年班停咗啦， 停咗。 系啊， 个个都话哇，你 Vicky 咧一定一六几啦咁样。细细个啊，听啲 有冇尖尖啊？嗰阵时 有 噶，哎呀， 睇啦，睇你个样就似 小气啊， 似起嗰啲咯。船仔咧，你系几时开始长高噶？ 一五几啫咩？ 系啊， 你而家都系一五几嘅啫咩？ 我一五七噶，我唔介意，大家知 系咩？我以为你一六几噶， 我都以为你一六几， 可能啲身高比例好， 同埋你 爹哋妈咪 着鞋啊，因为着鞋啊， 又揾到一个位赞自己， 因为身材比例好。 我反而咧系比 我真系觉得系船仔矮啲噶。 哇，你！ 唔系船仔高啲， 系啦，原来事实系船仔高啲嘅。 船仔高啲、哦，船仔脚长长啊，系啊，脚长长，脚长长咗你算啦。 喂，你咁大都第一次俾人赞脚长，应该 脚长长。喂，但 系第一次俾人赞高， 又唔系比例啫。 正常咯、啊，船仔一六几，即系一六零、一六二啊嗰啲 啫嘛。 其实系正常、啊。 系，但系嗰阵时咧，系我记得我喺度计住自己个体重系咁升嗰下咧。 哦，你计住噶。 系啊、哦，女仔嘛，嗰阵时系计体重， 成日磅嘅，攞嗰支智能磅。 系啊，哇，嗰阵时几崩溃啊、哦！即系去完一个暑， 崩溃 啊， 去 咯，一个暑假重咗5kg。 系咯，咁嚟紧可能高翻，咁有冇高到啊？ 咁好似有嘅， 系咯， 但系五 kg 好多、啊。 你同嗰啲瘦仔都一样噶，要我自己觉得啦，挫肥佢，挫肥佢，跟住佢一拉就拉长噶。 唔系啊，早瞓系真系好重要， 早瞓好重要， 我以前咧都系夜瞓嘅， 系咩？ 系啦，哎呀，屋企人都系夜瞓，所以我都夜瞓。 嗱，各位听众人版啊，呢个 讲开身高。我想话以前咧系会喺屋企咧，真系攞把间尺每一年度一度， 有 画一画喺度几多噶嘛？ 系啊，呢、這个开心啊！呢、這个 好嗱，你哋想唔想听到标准咧？ 想 嗱、 啊， 标准系咩？依家现世代嘅标准咧，就系、是、到十八岁嘅男仔咧，身高嘅中位数咧，就系、是、咧由1993年，即系你哋都未出世嘅年代啦、嗯。船仔特别系未出世咧，1993年系嘅170cm 到啦。 欸 增加到依家172.5。 哎呀，嗰阵时我系 OK 嘅，而家我 fail 咗啦。 系啦，即系所以个平均人口系高咗咯、哎，真系。如果以个数值嚟计，咁 唔紧要，矮仔多计。 我讲啦呢一句，你又高过我，咁我又多计过 你， 你 咪更加多计咯。 唔紧要啦，系其实高矮肥瘦都唔紧要，我只不过早咗讲呢句啊，我原先最后先讲嘅，但我想讲埋女仔先。嗱，女仔咧嗰个身高标准咧，根据呢个卫生署同埋中大同埋港大头先讲嗰两个机构做噶呢个研究报告咧，现在啊个标准就系由咧之前1993年嘅158.2cm， 嗯。 增加到去咧，依家160.2cm 就系标准啦，160.2就系标准啦。 船仔你系标准喎，系嘛？ 我系标准再加多啲啊！ 哇 哇， 几成啊！我系标准再加两， 系咯， 两 cm 咁大口气， 睇嚟今日 早餐啦，应该要 大家都有各自获取一啲成功感啊！嗬，系咪啊？嗱 ，Vicky 就得到你细个嘅时候嘅沾沾自喜啦，船仔就得到标准再多两 cm 啦，小白就成为 神光最高嘅， 最高啊，系至高啊！即系如果用日本语来说咧，节目至高咁样。 阿欧咧， 我唔使啦，唔使啦，我唔使啦，我负责，我负责日日翻嚟讲下新闻，氹下啲听众开心，我好 happy 啦吓。 说话时间来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 每次都跟自己说话，最后投降。明白我压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第一线 ，Vicky。 啱啱就喺度倾完我哋嘅身高体重之后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又讲下关于性格嘅嘢嘅。咁究竟咧系关于啲咩嘅咧？性格点样可以睇到一个人性格系点嘅咧？原来最近咧喺美国啊，就有一个心理学家嘅教授做咗一项嘅研究。呢一项嘅研究咧就研究咗600名嘅大学生，咁咧就去研究佢究竟系中意狗多啲啊，定系中意猫多啲啊？中意猫狗嘅特征系啲乜嘢嚟到去评估佢哋嘅性格？首先问下你哋先，你哋系中意猫多啲定系狗多啲噶？ 好，报名。 我其实全部都中意，不过而家养紧狗，我就搭狗啦。 我睇时间嘅。如果我觉得寂寞嘅时候咧，我就觉得狗系得意啲嘅。如果觉得咧，嗰排自己水温好高嘅时候，水温好高嘅时候咧，我就中意同猫玩嘅咁样，因为咧狗咧。你同佢玩一玩咧，佢就系咁过嚟同佢玩噶啦。 系啊， 猫咧，你同佢玩一玩咧，佢就会走开嘅，系好唔同嘅两种嘅动物嚟。我自己觉得啦，船仔咧， 我是喜意猫的、我都喜意狗，我都是会特登去狗咖啡玩的。 你又因为养紧猫所以就没 有。我都想养猫但我没养的是我没养的。但我纯粹觉得猫呢咁高斗好正啊。 好得意个性格。 即是我就觉得佢、其实呢如果你好似狗仔咁样呢咁亲人见到我就扑埋嚟呢有啲有啲我觉得有时候play hard to get, 即係用佢还形咁呢隻猫。 搞笑啲 係咪正啲囉。 我纯粹问一个技术上嘅问题啦。其实呢猫同埋狗仔呢可唔可以喺同一间入面养 可以。 同一间屋 可以。 都要睇下本身嗰隻猫同狗嘅性格。 係 啦。都唔係话特定话唔得或者一定得。真係睇 下。有啲人。就算同品种嘅，就算兄弟 都会打交， 佢哋都可能会打交。 哦、但猫同埋狗就冇讲到一个话，猫就一定俾人虾，或者猫就一定虾翻只大狗嘅咁、样，就冇呢啲故事 嘅。冇 嘅， 但系有一个 即系加菲同 Odie 咁样咯。 我知呢个漫画嘅世界，我想因为我唔识朋友咧，原来咧我都识得几多人啦，但我唔识朋友又养猫又养狗咯。 哦，系咩？ 我唔识，真系唔识。 我有身边真系有朋友屋企有七八只猫，但系有两只狗。 哦，咁佢屋企就和平共处嘅。即系成日会拍啲 IG story 出嚟，就系话啊，你睇下阿猫又依偎住只阿狗啦，咁样系咪？ 冇啊，佢哋太多动物啦，因为、 甚至乎咧，其实喺网络上边咧都见到有一啲嘅账号啦，咁咧嗰啲人咧系特别养埋嗰啲鹦鹉啊，同啲猫系一齐好和平共处。 哦， 系啊， 咁嗰啲鹦鹉会唔会扮猫同扮狗叫？ 佢会叫佢嘅细佬，细佬 咁样 嗰啲， 几好啊！ 系啊， 吓几好啊！真系 几搞笑 啊！系啊，我会 follow 呢啲噶， 翻入嚟够钟食饭， 因为我啲社交平台全部都系 follow 啲狗啊、猫啊。 旺财开门，开门。 收声唔好吠， 系啦系啦系啦，喂呢个好紧要，呢个好紧要啊！ 扯开少少，我发现咧有，因为我都 follow 咗几个嘅养呢一个鹦鹉嘅社交平台嗰啲嘅主人嘅账号啦，我发现咧有好多鹦鹉咧都好中意背一首诗嘅， 系啊。 床前明月光，点解咧？是地上霜， 系啊，可能 系咪啊？佢哋真系差唔多只只，哎呀，呢只又识背，哎，嗰只又 呢只真系好有人气嘅呢只呢首诗。 好，讲翻你个研究先。 嗱，呢个研究咧就系其实究竟可以从你中意猫定狗身上咧，可以睇到啲乜嘢性格咧？嗱，佢哋咧就用咗狗人同埋猫人咧嚟到去分别佢出嚟嘅。咁首先佢就话啦，原来咧中意狗狗嘅人咧。佢哋嘅活力度咧係會大啲嘅，咁點解咧？點解啊？因為咧嗱，狗係要放電噶嘛，你要同佢日日出街嘅。喺同佢哋出街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有其他狗狗嘅主人，可能咧你就會同佢哋啊傾下偈啊，社交咧會比較多啲嘅。咁但係相反啊，如果你中意貓貓嘅，你本身嘅性格可能就冇咁有活力嘅，可能就比較內向啲。咁因為咧貓貓就唔需要出街放電啊嘛，咁、可能佢就會留喺屋企啦，好靜咁樣睇下書咁樣。咁、佢就話啦，原來中意狗嘅人咧，佢哋咧都會係中意關注同埋遵守呢個規矩多啲嘅。咁、相反啊，中意貓貓嘅人咧，佢哋就唔多中意守規矩，反而中意選擇對抗。那個人咧都會敏感度係會大啲添嘅。你哋又覺得自己有冇呢啲嘅特徵咧？ 活力啊！ 我覺得活力就好重我嘅。 夠唔夠瞓？ 咩？你中意狗定貓啊？ 佢中意貓嘛？ 貓係內向啲， 內向啊， 壓力啊， 咪就係冇咁多活力，所以好啱我咯。係喎，你又真係咁冇咁多活力。 係咯，日入邊得兩個鐘頭電量 啊！係啊，佢又好重啊！係啊， 我咪只貓日日都有瞓緊覺噶嘛。 唔守規矩咧？ 唔守規矩都可以話係 嘅。佢都好乖嘅，佢都乖嘅。 敏感咧？你自己敏唔敏感啊？ 敏感。 但係內向呢樣嘢就從來都唔關我事咯。 你覺得自己都係 outgoing 嘅， 都係嘅，其實 佢都係大數據整合啫，冇話樣樣都中曬嘅。如果一中意狗就係A 加 B 加 C 嘅套餐，咁就好 stereotype 啦，全世界都 啱啦，咁就冇得咁樣分嘅。咁佢咧都有話嘅呢個報告咧，其實咧都係分別係訪問咗600個大學生噶嘛。咁其實原來咧佢都話，2010年嘅時候咧都有4500人咧做咗一個調查，就唔係淨係大學生啦。咁但係咧有活力同內向呢一樣嘅性格咧，有的而且確係都係一樣，即係個結合得出嚟嘅結果都係一樣。咁但係有另外一樣嘢啦，佢就話喺呢个研究发现，原来中意猫嘅人个智力水平啊，系比中意狗嘅人多嘅。 讲、得好，讲得非常之好啦，即系智力 紧要啦， 冇乜所谓嘅， 我身高高过佢嘛， 啱啦，小白你讲啱啦， 系啦，咁 所以咧，系啦，咁其实咧呢啲评估咧都系透过点解会好似猫猫狗狗会影响到我哋嘅性格，或者点解我哋会选择猫猫狗狗嚟到去养咧、嗯？原来系因为咧都同我哋嘅本身个人嘅性格有关。 哦、喂，有冇讲啲 pet 啲嗰啲宠物噶？ 即係 嗰 啲，呢個佢都係，呢個都係大方向，淨係貓狗啫，係因為多人養多啲啊嘛，大路啲啊嘛。咁其實當然啦，無論嘅結果係點樣，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自己，你中意點就點啦。你中意貓又好，中意佢咩性格都好，就算有啲貓都可以好外向嘅，甚至有啲中意狗都可以好外向。 最緊要就係 冇一樣嘅 小動物啦，我自己 啦，係啊，人寵共融最重要。 係啊，養貓都有人放貓噶嘛。 係啦，咁我希望之後會多啲研究報告，就係啊，會唔會中意蛇啊，蜥蜴嘅報告出嚟睇下嗰個人嘅性格，咁啊最好啦，係咪？咁所以咧，大家今朝嘅早上，如果咧你都係有養開貓狗嘅，就互相欣賞下啦。 晨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咧，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八点四十五分啊吓，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5%。今日咧，请嚟嘅嘉宾咧，当然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你好， 系你好啊！我哋一齐跟进下大市啊！嗱，今晚美股咧就倒升啊吓，咁几好啊！三大指数都观望一啲重磅嘅科技股业绩之前咧，就好似咧可能真系跌得比较多啲啦，咁啊有道力量咧就咬腰反弹咁样，咁所以连带港股 ADR 咧几只股份重磅嘅蓝筹都系升嘅咁样，不如先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美股方面个市况啊，因为依家好似。市傳都喺度睇緊，喂，美債息回落喎，咁但係關於個息口預測 ，Kenny 啊，今個禮拜又交俾你去講下先啦，好嘛？唔該。 好啊，咁其實美國嗰個股市就上個禮拜即係麻麻地下，即係你見到納指方面咧，就其實係跌咗係成5% 嘅嘛。咁就標普方面咧都係下跌啦。咁即係雖然琴晚美股係即係回升翻，咁即係納指都升翻1%。不過咧就睇翻相對較翻上個禮拜個市嘅下潮嚟講嘅話咧，咁其實就都仍然係表現比較弱啲嘅。咁當中嘅原因就係頭先你提到啦，即係除咗當然係一個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之外啦，最重要咧就係嗰個係。減息嘅預期啦，因為原本由我哋咧就之前咧就舊年年尾、今年初好樂觀地減咧，就話要減呢個係即係0.75至到一厘，或者甚至乎更多噶嘛。咁而家縮下咧，就係之前咧都係減，即係喺個利率期貨或者點陣圖嘅話咧，都係可能係減呢個係即係三次或以下啦。咁你見到而家咧，哇，直情咧就係可能一次都冇添。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嗰個係減息嘅預期方面咧，都係。即係不似預期嘅，咁第二咧就係話嗰個市況方面咧，其實之前咧大家都已經係將嗰個係減息嘅因素係反映咗落嗰個股價又好啦，嗰、那個係指數又好，所以見到美股其實第一季咧係升咗10% 嘅嘛，咁其實一季裏面升10% 係唔少嘅喎，咁你冇理由季季都升10% 嘅，咁所以變咗就你而家缺乏咗一個係新嘅催化劑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你見到其實美股方面咧都 係一個回調嘅壓力喺度。但係調翻轉咧，港股方面咧，我覺得又唔係太差喎，因為你睇到其實相較美股嘅回調嚟計話咧。港股都尚算是稳定的。 是啊，咁啊步步进逼啦，咁见到佢嘅恒指呢又升返287点啦，咁啊撑市交咗俾呢腾讯啦吓，咁啊腾讯呢我哋开始要抌走嗰啲和平精英同埋王者荣耀先啦，因为呢啊原来全球畅销嘅游戏叫地下城与勇士啊吓，咁主持人都要学识呢啲名字啊，咁啊宣布啦手游版呢就会喺内地上线啦，咁啊睇嚟呢呢一隻新游戏呢就有望啊真係接到呢个王者荣耀同埋和平精英棒，因为Kenny 同你讲王者荣耀应该都有讲咗七年八年。 好多年喎， 係喎。有冇十年，可能都有十年。 可能有接近 啦，真係。好啦，咁啊交俾你去讲下啦，即系腾讯嘅表现啦，以至琴日撑市嘅原因何在咧？ 咁当然有新嘅手游方面咧，就对于手游公司嚟计嘅话咧，都系一个好嘅消息啦，起码即系有个新嘅收入嘅来源啦。同埋我觉得就系个政策面嘅问题啦，最紧要睇就系、是、因为之前其实手游嘅行业方面咧系比较稳定嘅，讲真就即系你咗手游如果系受欢迎嘅时间嘅话咧，其实你啲客户嘅消费咧都系通常会系不断增加噶嘛，同埋啲客户都比较系即系稳定，好少会跳来跳去。但系之前受到一个都系政策因素所影响。咁你而家見到陸續咧都係即係恢復翻一啲審批嘅新嘅手遊啦，咁呢個就睇到政策上邊啦，都開始慢慢係變得穩定咯。咁下一個step 要睇個係騰訊嘅，當然就要睇業績啦，因為佢好快都會公布咧今年第一季嘅業績噶嘛。咁就一般估計嘅話咧，其實佢哋就今年嗰個係第一季咧，國內嗰個係遊戲嘅收入方面咧，都仍然係要輕微下跌嘅。咁國際市場方面咧，就應該會有一個低單位數字嘅增長咯。咁所以第一季度咧嗰個總嘅收入方面咧，相信就會有一個係低單位數字嘅上升嘅，大概係5-6% 度啦。咁就嗰個毛利方面咧，就應該會有雙位數字上升嘅，大概會去到14-15% 度啦。咁而淨利潤咧，即係個 bottom line 方面咧，就大概有30%嘅增長啦。咁即係最主要頭先講啦，恢復翻呢個係手遊上面嘅審批轉趨穩定嘅話咧，咁就應該會令到個收入轉得穩定，跟住又帶動到嗰啲係直播啦、視頻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騰訊呢幾年都係啦，除咗手遊之外嘅話咧，另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咧就係視頻號啦，因為呢一個咧就可以帶動到電商收入啊嘛。係 咁啊，哇！終於讲完呢个腾讯咧，又转个角度移动下，睇下呢个中移动份业绩啦。琴日公布啊吓，咁啊首季咧多赚半成啊，5G 嘅客户咧近8亿、哦，哇，即系都几夸张。咁啊，嗰个移动 ARPU 咧都几理想下。好啦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下呢、這个都系散户嘅宠儿啦，因为超过7厘息都系好似有啲亮点，有啲看头啊吓。咁一次过交俾 Kenny 去分析下电信股嘅板块同埋中移动嘅业绩啦，唔该。 嗱，呢啲就系而家呢个市况嘅稳阵之选嚟嘅，讲真就系我哋成日都节目反复强调啦吓，即系而家你睇翻嗰个系中港股市方面。面啦，就比較係穩陣，比較揀容易揀嘅，都係揀翻啲係中特股啦。咁中特股嘅其中一個表表姐就係電信類股份啦，因為佢哋一個係收入同埋盈利都係非常之穩定啊嘛。雖然冇乜特別太大驚喜俾你，但係就勝在現金流好穩定，咁所以佢派息方面咧亦都好穩定，甚至乎個 payout ratio 咧都會係不斷增加嘅。咁你見到今年嗰個係中移動個業績第一季啦，都係增長咗5%+啦，top line又增長5%+啦。通信服務收入咧就係增長4.5%啦。咁頭先你提到話就 5G 嗰個係套餐嘅客户方面咧，就係去到呢個係7.9亿啦。咁就 5G 嘅網絡客户咧就去到差唔多近5亿嘅。咁就令到咧嗰、那個係移動 ARPU 咧就係維持翻有成47.9嘅水平嘅。咁呢個咧都係非常之穩定嘅。即係雖然你見好似冇乜特別太大好 sexy 嘅數字啦，唔係一啲高雙位數字，但佢正在咧持續性咧都係一個單位數字嘅穩定增長咯。咁所以我覺得中移動都係一啲今年咧，即係如果你話我追求一個10%嘅回報，即係股息加埋個股價嘅話咧，就唔太難嘅。 嗯，咁啊，稳中求胜啊，散户当然开心啦。咁睇翻内地咧，5G 嘅业务咧就迈向呢个高质量发展啦。其实咧，其他嘅电信公司咧，即系叫三强鼎立啦，中电信啦，同埋联通啦，咁增值用户咧，都真系冇中移动咁多。不过以整个板块嚟讲，系咪都可以提高一线咧？ 系呢个系可以嘅，即系头先佢除咗中特股概念之外咧，佢都并不是完全冇增长嘅。咁就系你睇翻系嗰个系我哋之前节目成日都讲啦，喺嗰个系数字化转型啊，即系喺啲云服务啊、云计算等等嘅话咧，其实就三个运营商方面咧，其实佢哋都系一个中双位数字增长嘅。咁而且佢哋呢一 part 嘅业务比例方面咧，都去到近三分之一或有多添噶啦。咁呢个就随住我哋系讲紧全国都数字经济发展啦、AI 等等嘅话咧，其实嗰个系云嘅运算啦、云端嘅储存咧，呢个系不断系增加噶啦。即系呢个大家玩ChatGPT 玩 AI。任何都係知道啦嚇，其實呢個對於運算啊，對於雲儲存方面咧，係只有升不會跌咯。 係咁啊，再睇埋港股嘅走向啦，最後咁啊，依家咧港股即係恆指就16,511啦。利好消息都好多，譬如中證監咧就推出5G，加強對香港合作啦。咁啊，琴日港交所咧都有升嘅。咁另外 REITs 咧，即係一啲房託基金咧，就即將納入呢個滬深港通啊。咁啊，全個 REITs 基本上琴日都真係水漲船高噶啦，每一隻都升。到接近3-4%，除咗個別有啲誇張啲升到9%嗰啲啊，傳緊有機會就私有化啦，真係唔知道係點啦。咁但係聽啲咁多利好消息帶動底下，今日港股有冇機會更上一層樓咧？ 嗱，呢啲都係絕對好消息，不過咧就你又唔好話期望話係一個短期會令到個市大升嘅好消息。我覺得有少少似之前嗰啲係即係港股通啦。咁初開嗰時嘅話咧，其實個成交都係大家都唔會話好驚喜咁樣。但係慢慢 accumulate 累積落去嘅話咧，其實好重要喎。你見到而家港股每日嘅成交量方面咧，差唔多超過三分之一咧都係嚟自呢個滬深港通嘅。咁所以呢啲政策嘅話咧，其實喺長遠對港股上邊嘅話咧，就絕對係有個幫助。咁尤其是嗰個係鼓勵一啲國內嘅龍頭大嘅企業嚟香港上市啦。咁我哋成日都講香港股市就低迷啊，估值又低啊。咁其實呢個雞同雞蛋嘅問題嚟嘅，即係如果你欠缺一啲話吸引力好勁啊，欠缺一啲即係好有高增長潛力嘅公司嘅話咧，咁大家自然就唔會俾個高 P/E 你啦。咁就即係變咗咧就惡性循環啦，就越嚟越咧吸引唔到啲大型嘅企業。咁但係如果你知國家有到好，就有國家嘅政策鼓勵咧，咁可能好多啲重要企業咧都係諗下啦，都係唔好去美國啦。系香港啦咁样，咁所以就呢个都会对香港嘅货架咧会有个丰富咗咯。咁另外头先你提到 risk 嘅话咧，呢个都有吸引力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你睇翻领展而家即系跌到呢啲位咧，嗰个腰有成700厘噶嘛。但系如果你留意翻内地嗰啲商业物业咧，佢哋嗰个系租金收益率咧。得一至兩厘，兩厘都好叻嘅啦，已經係得一至一厘到嘅啫。咁所以其實就基本上呢啲 REIT 咧，相對內地呢啲商業物業嚟講嘅話咧，個回報吸引力都係大嘅。 嗯，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多謝阿 Kenny 鄧星兄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好，主持人都冇嘅。咁聽日再同 Kenny 傾偈，多謝你，拜拜。 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盛，没法淡淡定，很快就丧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外形就是笑看天涯，忙着话人，忙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层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仪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置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 激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仍无教你外貌，要你终止先放下，齐齐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怎地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而太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都钟醒一醒，愿你淡淡定，送走心火星。 听过有冯允谦的 J 风仪态训练学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哇！出面个天黑晒 啊， 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大备雨具啊吓，即系如果要翻工啊，快速行快几步啊，嗰、那个早餐就即系叫佢送嚟 office 啊吓，系啊，你自己都未必攞得切，我自己觉得即系山雨欲来嘅感觉啊！今日有两件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时间，第一咧就九巴宣布啦，喺礼拜日啊，即系28号啦，咁啊同某个保险公司合作啦，咁啊推出全城登录，咁啊九巴系6号线啊，即系尖沙咀码头往呢个荔枝角方向咧就免费搭嘅咁样，咁几好啊！我觉得有阵时有呢啲免费巴士， 系咯， 俾大家游历。 又要再讲多句啦，其实如果所有有六字嘅号码嘅线路都可以做到呢个优惠，咁就更加好啦。 嗱，呢个系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两年一度嘅全港运动会啦。咁啊，早一两日咧就开幕啦。咁啊，政务司司长啊陈国基先生啊主持开幕式啦。咁都有国家嘅奥运金牌运动员嚟香港支持呢个活动，譬如丁宁啦，咁啊，亦都有我哋香港奖牌得主，譬如苏慧音啦，即系乒乓球嘅好手啦，许德恩啦，咁啊，即系武术方面嘅好手咧，就参与咧传递火炬嘅，咁啊，亦都有点燃圣火嘅仪式啦。咁啊，问题女局长啦，刘振啊表示啦，嗱，港运会咧就属于全香港市民嘅体育盛事嚟嘅，咁啊，除咗运动员咧会展现实力之外咧，其实咧好多咧社区运动员啊或者地区运动员嘅，咁譬如我代表黄大仙区出战啦，小白代表大埔区出战啦，咁啊 Vicky 代表元天团出战啦，咁啊好有趣嘅，其实嗱，足球有区队啦，但其实其他唔同嘅田赛竞赛咧，都有佢哋选由个区嘅人选拔出嚟，跟住再喺呢个港运会嗰度较劲嘅机会咯，几得意啊！我觉得 系啊，咁啊部分嘅赛事咧，咁啊更加会有电视嘅直播啦。我觉得呢样嘢系型啊，即系当我为咗自己嘅区出战嘅时候。 个人荣誉又好，点样都好， 为个区去 你 发光发亮， 喺呢个电视嗰度睇到，咁啊，梗系 网上都有直播添， 系啦，咁啊，梗系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啊！ 由今日起到6月9号咧，就会举行8个体育嘅项目，包括田赛啦，即系田径啦、羽毛球啦、五人足球啦、乒乓波、游水、网球等等等等啦，咁样首次更加有呢个巴黎奥运嘅项目霹雳舞， 睇下好睇， 大家可以睇下唔同嘅 break dance 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大家咧又一齐民歌起舞喺旁边咧，摁下摁下，减下卡路里。我深信咧呢个港运会咧就唔系净系运动员玩嘅，全港市民咧都要投入其中 enjoy 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的8点3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运输署表示，因为冧树，山顶缆车仍然暂停服务，同时城巴15C号线依然暂停服务，市民正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4名工人昨晚在沙田元和游乐场进行污水渠清洗工程期间不适，其中2人晕倒沙井里面，获救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另外2人清醒送院。渠务处处长莫永昌说，对于2名工人死亡感到十分难过，向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会联同承建商向死者家属提供即时适切协助。署方正是调查肇事原因，同时全力配合劳工处以及警方的调查。渠务处说，2个死者分别26岁和34岁，由负责沙田区维修及建造工程定期合约的分判商聘用。按照已定的工作程序，工人会从沙井外引入高压水喉进行清洗，无需进入沙井内工作。署方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停止有关工作和进行安全检查，亦都已经立刻暂停渠务署辖下所有同类工程，直至确认所有同类工程的承建商和工作人员已经采取所需的措施，确保工地安全。广东佛山市水上搜救中心通报，广东九江大桥防撞墩受到船舶擦碰，事发水域暂时封航。事发昨晚，搜救中心说相关部门已经赶抵现场处置，除了应急抢险船艇之外，其他船舶禁止驶入九江大桥上下游3公里的范围水域。另外，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说，受事件影响，九江大桥来回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台湾花莲县由昨天傍晚开始持续发生余震，其中凌晨2点半左右发生的2次余震，强度分别是6级和6.3级，并且是属于浅层地震。台湾传媒报道，花莲摇晃剧烈，有2栋大楼受到影响，其中在今个月3号7.2级地震之后有待拆卸的统帅大楼倒冧，之前已经封锁整修的富海饭店亦都倾斜，初步调查说无人被困。另外，昨晚10点11分发生5.9级余震之后，震感亦都明显，有店铺货架的物品被震落，一些老旧的大楼有外墙瓷砖掉落，台11线海岸公路被大石堵塞，地震亦都导致超过100户停电。由于余震持续，花莲县政府宣布当地今日停工停课。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7,665点，升2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1.19美元，卖出2,331.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点45分。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啊，近住星辉豪庭咧系有坏车啊，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咧有坏车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喺彩虹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仍然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哈羅國際學校對出。樂富的杏林街由於有塌樹，杏林街來回方向近住康強苑停車場需要全線封閉，987號路線就要改道行駛，影響到現在鳳舞街來回方向的車就不能夠轉入去杏林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但是香港仔隧道呢慢线落返湾仔呢就挤塞排返去黄竹坑那边的，现在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南朗山道，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呢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返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噶，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彩虹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回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反方向都是近住和斜村那段挤塞就入大埔的，龙尾排回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过了天富海湾少少，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洪天路的。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就生效噶，揸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Finally。 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 ，We are finally finally。 Pixel。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邓穗文饰演嘅傅梅，女主角袁歌嘅上司，同样系个女强人，总系将工作放第一位，结果导致婚姻失败。所以当眼见袁歌只顾事业嘅时候，就成日劝佢要留啲时间去谈恋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啦好啦，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咁啊，8:39都特别提一提各位听众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啊，以及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咁啊，而家25度啊， 哦，好大雨啊， 大雨啊， 竟然系咁大雨嘅话咧，就留翻喺室内嘅地方啦。咁室内嘅地方咧，可以系做啲乜嘢咧？咁就系今日嘅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嘅任务啦。 咁有先见之明嘅谂主题嗰位系边位好朋友啊？ 哎，莫非系船仔？哎呀，船仔咧就建议大家，不如一齐睇下一啲中国或者世界嘅名著啊。 哦，即系水浒传啲 friend 喎。 系啊， 刘梦啊，西游记啊。 水 系啦，三国 西游记 啊， 系啊，红楼梦， 红楼梦 啊，点解讲开呢啲咧？因为我平时咧系我细个就应该睇咗好多中国嘅章回小说嘅，咁但系外国咧唔知点解我系唔系会中意睇翻译小说，因为你外国一定系翻译噶嘛， 系 啊，譬如睇《傲慢与偏见》咁，我一睇咧硬系觉得好怪啊，即 系 啲名咧， 啲名啦，个布局梗系好似因为文笔嘅关系， 同埋本身英文同中文嘅嗰个构造啊，或者成个文化本身唔系好同，或者个语境又本身唔同，之后你将佢译翻做中文咧，当然有人译得好好啦。咁但系都系硬系觉得怪怪地嘅。咁所以其实世界名著嚟讲咧，其实我真系一本都冇睇过。 哦，系咩？ 系啊，反而就一本都冇睇。 咁中国名著咧就有睇过啦。 系啦，咁但系咧，我突然间想讲，我好想睇翻《红楼梦》 嗯， 因为咧，如果你细个睇嘅时候，我系专睇嗰啲儿童版嘅章回《红楼梦》小说。 儿童版系 即 系 好 多插图噶。 唔係好多插图，但係佢会将成本嘢呢再啲文字简单啲嘅。同埋係啲内容可能有少少删减。咁因为呢我想 要嘅要嘅要嘅。 係啦，我一度睇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咁闷嘅本书。即係讲乜都冇嘅。咁就一本好普通嘅爱情小说。咁你知而家啲爱情小说更加迂回曲折㗎嘛。咁就觉得好闷啦。直至到我中学嘅时候呢文学班，我唔系文学啦，我隔篱啲朋友咧，个个都喺度讲紧《红楼梦》，就话原来《红楼梦》咧系好复杂嘅，真系唔系大家谂得咁简单。我就发现哦，原来系 因为你以前睇嗰个 系 简易版 啊， 简易版， 系啊，因为我睇嗰个系简单版，咁所以咧，如果今日我应该会揾翻个原版，不过我希望译翻做白话文。 要睇几耐咧？即系一个咁嘅巨著，真系《 红楼梦》应该真系睇好耐， 系啊，都真系要一段时间，唔可以话即刻。飞晒佢咁样睇， 同埋你本身应该要做定啲资料搜集，你真系要了解翻嗰阵时嗰个朝代背景、文化，然后成个点解会突然间系讲到明呢个富家子弟嘅？点解咁呢啲入边嘅一啲含义，我谂要做少少 research 之后，你先再去睇咧，会再好啲嘅。 哦，我自己咧就中意睇嘅中国文学瑰宝咧，就都系男仔啦。最中意都系《三国演义》嘅，系啦，咁啊入边有好多嘅角色，自己都好喜欢，即系譬如系刘关张啊咁佢哋，咁孔明亦都喺呢个时候真系睇佢《三国演义》，我系睇《三国演义》唔系睇《三国志》啊吓，《三国演义》夸张啲嗰个咧，系劲啲 嘅，有啲嘢系假嘅应该。 呼风唤雨嗰个，咁你嗰阵时细啊嘛，咁啊梗系会想睇呢啲啦，咁亦都睇到最神奇系佢啲计谋咧，啲谋略啊。系点样用啊？咁所以去到后期有好多嘅电影制作都系同三国时期有关嘅话咧，自己都会容易啲咧就系代入去嘅。咁同埋你见到有好多嘅剧集咧，长篇嘅剧集都系用三国去到做一个嘅背景嘅。咁所以每一次睇嘅时候咧，都好容易就会即系感觉得到咧以前嗰种嘅智慧。我觉得以前嘅人嘅写出嚟嘅智慧咧，其实到今时今日仍然都系好啱用，即系不论科技系啦，不论科技点样去到改变都好啦。咁但系呢个世界始终生活嘅仍然系人啊嘛。咁我哋嘅心理或者我哋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咧，其实由咁多年以嚟咧，喺巨著上面可以睇得到，其实现实生活都系一样反映到出嚟嘅。 我自己咧，嗱，你哋啱啱就讲咗一啲中国嘅名著啊，其实咧世界嘅名著我都有啲睇外国嘅名著嘅。咁其实咧有两本我觉得值得推介嘅。首先第一本啊，就系应该大家一定听过嘅《演员的自我修养》。呢一个咧，我其实翻睇咗两次添，仲睇咗两个唔同版本。 但睇唔睇得明啊？因为我有好多朋友话睇唔明咯。 其实都 睇得明， 咁犀利， 睇得明，因为其实你译得好，其实真系 OK 嘅，同埋佢有唔同版本嘅，系啦，咁就真系要揾嘅。咁我睇嘅时候咧，其实最重要就系喺当中有啲道理咧，我觉得学戏剧系学做人嘅，即系有阵时佢点样教你去用你嘅内心去演绎出嚟嘅时候，有阵时你自己喺人与人相处之间，你就系点样睇翻你嘅内心，点样去同人相处咯。 哦、 所以我自己系几中意睇呢啲，其实有啲似心理学噶，有啲似心理，因为 你个人有咁深奥噶，原来。 唔系啊，因为其实 哇，你咩月书啊 ？Vicky 个人真系好深奥。 佢平时咧将好简单嗰面表面咗俾我哋睇，迁就咗我哋嘅程度咯。 哦，系嘅，都系。 因为其实心理学我自己本身咧嗰阵时读幼儿教育咧，都有读到幼儿嘅心理学，我自己对呢一方面其实好有兴趣嘅。咁、其实你等下你做戏剧，你揣摩个角色，其实等于揣摩个人啫嘛。咁、呢一个咧，呢本书我觉得大家其实唔好话我唔系演员唔睇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可以学做人嘅。咁第二本咧，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嘅小说。咁系咩咧？就系、是、嚟自西班牙背景嘅，就系、是、唐吉诃特。 哦，听过听过， 系啦。 咁 呢一个咧就系讲紧一个人嘅幻想啊，究竟系关于骑士嘅幻想，到佢点样去做咗一啲好匪夷所思嘅嘢出嚟之后咧，点样喺呢一个幻想之中翻翻嚟现实咧？咁我觉得好可能都有少少幻想嘅成分啦，即系同 drama 有关啦，甚至剧本都有嘅呢、這个。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推介嘅。即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嘅。 咁啊啱啦，我哋都讲咗几本啊。咁呢个世界嘅书何其多啊！大家今日咧可以趁住呢个时候揾翻本自己啱睇嘅巨著啦吓。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今集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咧，都系好开心嘅，因为咧同大家嘅膳食都系有关啦。我哋成日都讲话食嘢要均衡啊，吸收多啲唔同种类嘅营养咧，咁就可以身体健康啦。都几多人话，哎呀，食多啲菜啊，食多啲蔬果啊，咁先至对身体健康啊，有纤维好紧要嘅。 高纤。 系咯，咁究竟啲纤维有啲乜嘢嘅新嘅发现，又或者其实对个人体有啲咩好处咧？ 系啦，我以前亦都讲过，我哋好多嘅咁嘅发明啊，咁嘅研究咧，好多时候系啲数字走出嚟嘅，系数字解都解唔到嘅。嗱，譬如咧就系、好似食物嘅高纤，我哋知道咧如果系高纤食得多系好事啦。咁但系乜嘢好先系嘛？系咪大便好啊？定乜嘢咧？咁我哋而家近年个个都惊 cancer 嘅。對生 cancer 有冇得預防一下，減少啲啊？咁呢個咧個數字上係有嘅。係啊，譬如我哋睇到即係最高纖嗰頭 20% 咧，如果你食得多咧，係你有10%少啲機會啊，少啲機會，唔係代表你冇喎，少啲機會有幾種癌症係會少啲嘅。 哦， 譬如子宮癌啊、食道癌啊、肺癌啊。膀胱癌啊，同埋肾癌呢五种，呢啲咁嘅癌症咧系少啲嘅。 哦，又估唔到，我以为系大肠癌啊，或者系嗰一类会有帮助添。 系啦，呢、這个咧主要咧就个数字问题，所以咧有时听下就算。 好好好。 不过咧系好事嚟嘅啊，即本系应该食多啲菜，但系咧话就咁话，有阵时你叫小朋友食菜咧。就是难过登天啦，唔、知点解嘅，佢唔食就系唔食。 你越叫佢食，佢越唔食、 越唔食啊！激到你跳起，咁咪点咧？系嘛？唯有真系尽量尽办法啦。 小白就成日都有啲好正嘅厨房小贴士，教下大家点样呃小朋友食菜啦。又或者有啲人就会系转用一啲当系糖嗰一类嘅纤维补充品咯。 问你整到个菜，啲瓜菜啊，一粒星啊，一粒公仔样啊。但你系咪个咁得闲整先？ 系咯，就系、是、 就系啦，边度得闲啫？尤其要 pack lunch 俾佢翻学， 系啊， 知唔知有几多时间啦、啊？即系我哋睇咧，好多时候就譬如喺外国啊，嗰、那个朋友香港朋友结个小朋友去幼稚园翻嚟全盒嘅午餐攞翻翻嚟。 哦， 喂，你唔使食，我食咗隔篱嗰个。啲日本小朋友嗰啲整得好靓啊！咁啊，就系都变咗系又冇时间啊嘛，又冇时间，冇得教噶。 啲妈妈即刻伤心， 唔使伤心噶呢啲，学会咗唔使伤心先。好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从呢、這个我哋话食道啊诸如此咧到个胃啦，咁啊而家咧我哋胃病咧 是好了很多，你意思就是说药物好了很多。在大概70年代呢，你有胃溃疡呢，你要做手术，要切除啲神经线呢，就好多副作用。但是没办法，那时没有这些药。而家呢有嗰啲叫做即係所谓特效药、PPI 啦、proton pump inhibitor。咁呢啲呢就係、是、药呢好常用啦，一日食一次或者两次。咁呢少咗因为呢、這个胃嘅溃疡而出血啦、啊、你一定要切个用手术呢，有咗啲药呢係好咗好多㗎。但係其实药就係药，惊唔惊㗎，係咪嗱，喺呢个2019年呢，喺法国呢就有个研究做咗啦，差唔多有6%小过两岁的法国小朋友呢是吃过这些胃特效药的。 Oh. 但是是不是有用，用是一定有用，但是它去到成100万个儿童的数字来看呢，如果你这么小过是给这些胃的特效药呢，30%是多些机会呢是有一个严重的细菌感染。譬如呢肠道的细菌感染啊，耳鼻喉的细菌感染的。所以呢凡亲食药一定要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应该给这么小的小朋友吃。咁啊两极化啦。咁大人点先啊，这些特效药好多人吃开的。 是 如果你是起码去到成50-60岁啊，或者再年长啲呢，你一年真係食好耐呀，食过4年啊，即係年年都食，日日都食呢，冇乜特别问题。但係呢如果你係40岁以下啊，连续食4年或以上呢啲胃特效药呢，你有30%多啲机会第时呢係有老人痴呆㗎。嗱，呢啲系数字啊，我同呢都系数字， 好好好， 系啦， 分享下啫， 系啦，呢、這个年长嗰啲就冇乜所谓，唔知系咪都系咁上下都你都老人痴呆噶啦，但系因为你好后生，你又开始食呢药，但系冇办法噶，如果你真系个胃好痛啊，好大压力啊，咁样休息唔够咧，你个胃咧系受罪噶，咁俾你食亦都系无可厚非，系、嘛，咁所以。又是一句食药呢就要小心。咁啊又有病人嚟睇，又系胃痛。我痛咗几耐，我痛咗20年。 哇。 痛咗20年，即系又唔系好犀利嘅呢，我有冇得医好啊。咁啊你有咩病啊，哦佢有呢个类风湿病。类风湿病有啲止痛药要食埋类固醇。 哦、 一日食，虽然份量好少。你系咁食足20年咧，你个胃都唔好嘅， 好 伤、啊。咁所以咪有阵时要食啲咁嘅特效药咯。咁、但系即系要平衡啦。有时你冇办法唔食，嗰时咧你就要谂下你个胃顶唔顶得住咧、你系咪应该食啲胃特效药咧？呢啲又系一个好事，要睇清楚得唔得噶。 最紧要问好自己家庭医生嘅专业意见啦。 系啦，冇错啦，即系尤其咧，你食多种嘅药物，佢、你睇另外一个医生，嗰、医生唔知啊。 咪系咯。 系啊，呢、我又俾你，佢又俾你，呢、个就系长者食药最常见嘅问题。 系 好多个医生，因为你要问亲长者咧，譬如你问一问啲70-80岁嘅。边度唔舒服啊？呢度痛嗰度痛，你依家几多度啊？变咗食十几支药咧，完全唔出奇。但系呢个咧就好危险啊！一系唔记得食，一系食完又食，咁样有副作用啊！所以食药系要好小心啊！ 唔该晒小明。 唔该，小明，唔该，嘉明，同大家咧讲一节嘅特别交通消息啦。运输署咧喺今日咧上午8:44宣布咧，荃湾线嘅列车咧有乘客啊需要紧急嘅医疗协助，来往中环站同埋咧荃湾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要额外多10-15分钟，是10-15分钟啊吓。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以至乘客咧，请为行程咧预留足够嘅时间啊。咁啊，港铁嘅职员咧正协助有关嘅乘客嘅。 出 变大风大雨啊，记得大只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45。 如何才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被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思念暴力，沉默内响起警报，谁也不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反觉得了才是可怕，这般相对幸福吗？ 佢名字係卡雲浩影，有呢首作品叫做《慢性分手》啊，同大家講翻啊，運輸署咧喺上午8:52宣布啦，頭先剛啱咧荃灣線列車嘅客人求助事件咧已經處理啦，咁啊列車咧逐步回復正常咯。 2024年4月23日星期二，唔知你有冇一啲未完成嘅目標同夢想呢？如果有嘅話，就一定要好好把握今日啦，因为今日系冒险尝试日。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神情仍青春风，行为学识都已逐正途，仍然没有用。配先锋，文明成分太汹涌，追捧民心都要卡通那种，全场民政太拘束，除非社内制度可放松，原由道亦会懂。 就开班 狂野族教学团， 发失聪 制服配备系统， 电单车 男女亦会合用，步骤中整双了脸孔，对于精英的男孩柔弱或更好。 尝试日是起源于2000年代的初期，希望透过这一日去鼓励大家是时候要走出舒适圈，探索新的可能性，去尝试一些你从未试过的东西，无论是嘢食又好，听歌的种类都好，又或者去参与一些你从未想过自己会学的课程。无论到最终的结果是怎样，透过这个的冒险尝试，都会对自己有多了的了解，都是一个成长的方法来的。快点把握今日去做一些你从未做过的事吧。 好，将近九点钟啊，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啦。今日多云有骤雨啊，吓咁出边咧已经落出雨嚟噶啦，讲紧九龙区啦，雨势咧有时颇大噶，有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依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45，大家要留意啦。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2O。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咧关注啊，今个礼拜咧多间美国企业嘅业绩啦，以至咧通胀指标啊，呢啲经济数据啦，美股三大指数咧高收做好啊，道指咧升253点噶，至于标指咧重上咧5000点嘅关口啦，咁升4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升翻多啲啦，升翻169点啦，咁啊。港股 A 股按比例计算都是升的，升176点啊，几只的大型蓝筹股都做好啦，有机会咧，今日咧开市就迎嚟一个高开的格局啦。究竟可唔可以好似琴日咁样高开高收呢？咁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的资讯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交流咗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生态摄影师啊 Kenji 喺度嘅。早晨 ，Kenji。 喂，早晨啦、 啊。蒙古国嘅真系大又大，原来真系非常之大。咁啊，佢入边嘅城市亦都相当之多，亦都系好多都很有特色啦。嗱，今次又想睇下 Kenji 会唔会一啲一两个有关于蒙古国嘅城市，系原来都几特别嘅，亦都几有趣。咁啊，啱大家去到欣赏一下，会唔会有呢？ 嗯，我相信听众咧好多都好中意一啲旧式嘅。火车啦， 我中意， 或者铁路 啊，系啊，你见香港好多铁路迷噶嘛， 冇错。 咁铁路迷有阵时咧，佢哋除咗譬如香港有我哋自己嘅本土铁路之外啦，有阵时佢哋会去到譬如内地，都有好多款唔同嘅铁路嘅。咁啲朋友譬如喺欧洲有好多铁路啦，日本有好多铁路啦，嗰啲甚至乎每一架列车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同埋 background 啊。其实大家系觉得系真系津津乐道啊。 嗯，冇错啦。如果喺蒙古国嚟讲咧，你想睇铁路嘅话咧，我会建议你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城市叫做额。尔登特， 额尔登特， 咁额尔登特咧，咁系一个咩嘅城市咧？佢都会比较现代化啲噶啦，咁、 啊、有 shopping mall 有剩噶啦， 有 shopping mall 啊， 真噶真系有噶， 有超级市场噶啦、啊，放心啦， 系 啦， 蒙古国原来都有嘅，呢个真系孤陋寡闻啊， 系啊，有超级市场嘅，唔使担心。咁、啊、咧，不过呢一度咧，咁对于佢嚟讲咧，咁系一个比较有历史背景嘅， 系， 咁因为当时以前可能喺蒙古国未好多开发嘅时候啦，佢哋都会有好多煤矿啊，或者好多矿咧，佢哋要运去其他国家度卖啦。 即系佢哋系采矿， 采矿啦，冇错啦。佢一个矿洞附近有好多矿洞嘅嗰度。 矿洞你都好叻去探洞。 系、我哋唔探矿洞，我惊危险啊嘛。咁但系咧，喺蒙古嘅矿洞咧，咁好多时咁佢哋掘咗啲矿都要运去其他地方。咁额尔登特咧就好似一个中枢嘅运输嘅交通枢纽一样啦。 即系转口港。 转口系啦，佢哋啲火车咧。 转回港 系啦，大家成日听西伯利亚铁路啦。 有啊有啊有啊。 咁啊，其实其中一站都会系额尔登特呢个地方噶。 系咁啦，咁成个额尔登特，我想了解多少先？佢嗰个文化背景，佢系近中国啊，近俄罗斯啊，西伯利亚、啊，即系佢系边一种风情会比较上多嘅？会唔会噶？ 额尔 登特咧，其實就喺蒙古國嘅中間嘅。 哦，咁啊真係好蒙古國、哦。 所以大家可以去睇睇，撳一撳阿爾登特呢個地方，其實佢就正正喺蒙古國嘅中間。 係。 咁所以咧，佢嘅鐵路咧就正正可能好似一個鐵路樞紐咁樣， 是是是 可以運去中國啦，同一時間亦都可以運去俄羅斯嘅。 哦，所以佢個地理位置咧就咁啱佢哋做呢個角色啦。 冇錯啦，咁同埋咧，如果各位鐵路迷咧，對於攝影資訊，大家梗係想知可以行到有幾近啦。 係啊， 咁咧佢哋嘅鐵路咧，其實係採取一個開放式嘅鐵路嘅。何謂開放式鐵路咧？即係話咧， 冇幕門，冇幕門， 冇乜門嘅，冇唔係架車冇幕門， 係冇月台冇幕門， 站冇。幕门噶， 佢哋嗰啲站咧，其实系讲紧系我哋睇嗰啲以前嗰啲戏咧，系要行几级楼梯先上到个列车啊？定还是好似我哋而家，譬如港铁，我哋有已经有个月台，佢有冇月台嘅先？ 佢冇月台噶。 哦， 大家有冇印象呢个大埔嘅火车博物馆啊？ 有印象。 火车博物馆嗰啲火车，我哋咪喺侧边行上去。 有嗰啲好高同埋好难行嘅楼梯， 系啦， 行上架车嗰度噶嘛。 佢就系咁样可以行上架车度嘅。 系。 咁同埋咧，如果喜欢影铁路嘅朋友仔啦，喺安全情况底下咧，其实你冇买票咧。都是行得過去的，因為那些地方是可以行到參，咁當然 其實基本上就 安全啦，因為全開放的， 係咯，全部任你行啦， 即 係架車停的時候就好像去了一個集散地咁樣， 冇錯， 一停低咗，跟住啲人就拥上，喂，有少少似我哋坐電車喎。 啊，都系系有啲似坐电车， 而家电车都已经多咗好多站啦。 系啊， 我细个嘅时候就真系大家拥埋一齐嘅。 系啦、啊，佢系一个大站嚟嘅，因为基本上阿尔登特。 哦，啊、哇，有趣喎、啊、呢、這个，好似揾翻呢啲风情嘅话，去呢个阿尔登特、啊。 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啦。咁如果讲开蒙古嘅城市啦，咁当然唔能够唔提佢哋嘅市区啦，乌兰巴托。 系 乌兰巴托咧，咁系我哋机场。一定落过经过嘅地方啦，冇理由讲成个蒙古国都唔讲佢噶嘛， 都要讲下机场嘅， 系讲下机场啦。咁其实咧，蒙古国嘅机场咧，都系话啊，佢哋会听到几集蒙古，咦，佢哋到底用咩钱嘅咧？我哋要点样去唱钱咧？嗰啲地方佢用蒙古币嘅，咁、一般嚟讲咧，佢哋嘅人咧都会收美金嘅，咁、但系如果你带住港币去到蒙古国 咧，都收嘅， 系冇问题， 因为我哋有联系汇率， 系啦，你可以去到当地咧，其实喺机场咧。你可以唱到蒙古幣嘅， 哇！咁你好方便喎、啊，你喺機場 ATM 撳完一扎港幣之後，你上到上去都對到喎、 啊。係啊，你可以直接基本上喺蒙古國嘅機場就可以唱到蒙古幣啦。咁同埋蒙古嘅烏蘭巴托嘅市區裏面咧、有好多冰雕嘅，你會以為去哈爾濱嘅。咁、因為佢哋個大廣場裏面有成吉思汗嘅一啲歷史啊，有啲 嗰個冰雕係唔用㗎，係嘛？即係佢哋。咁高嘅纬度嘅时候， 我见到就暂时，因为我去嘅时候系 冬天， 新年冬天啦，咁、就啲小朋友系自由自在咁走去玩嘅呢个冰雕上梯，咁都几开心嘅。 系系 咁，同埋蒙古嘅乌兰巴托咧系非常市区嘅，有好多 coffee shop 啦，有好多 shopping mall 啦，咁大家都可以去享受下呢个城市。 咁你去嗰度你系食乜嘢噶？ 蒙古国食咩？蒙古国好多羊咯，马啦， 餐厅咁其实都系食呢啲 打边， 其实 打边炉咯， 打边炉都系羊为主啦。 系啊，马同牛都多的 都有嘅。 系啊， 系啊，咁蔬菜其实佢哋有冇食噶？我又好 蔬菜有嘅，但系唔多咯。其实喺蒙古咁多日都唔系好多蔬菜食， 都系食肉兽嚟嘅， 萝卜就有啲嘢、但就唔算好多蔬菜咯。 系系系，咁你去到嗰度，即系譬如电信嘅网络上面，全部覆盖都系好好嘅。 基本上电信网络嘅覆盖咧，你可以当地人帮你买一张大概电话卡啦，咁、用翻当地电话卡，基本上大部分嘅地方都覆盖到嘅，即系除非可能我哋去到我哋想紧系森林啊嗰啲地方咧、就会收唔到咯。 咁个体验就非常之好啦。咁啊，城市入边咧嗰个足迹啊，佢哋通常喺楼房就应该唔会系高楼大厦噶啦，系嘛，都系几层几层，跟住就系一栋咁样嘅。 通常都系平房为主啦，咁、市区都有少少高楼大厦嘅， 系 系啊， 咁所有都一应俱全，超级市场全部都学校，有冇见到佢哋嘅学校 啊？有啊，我哋喺唔同嘅城镇咧，佢哋唔同嘅城镇里边咧，都最少会见到有一两间特别大嘅学校嘅， 系 佢哋喺教育方面近年都见到都着重咗好多，咁、啲小朋友放学，我嗰次印象中小朋友放学两点零钟啦，但系佢哋小朋友放学嗱，平时我哋放学都会买嘢食噶嘛。超市就一定喺學校隔離有嘅， 一定噶。 我見幾間都有咯。 貪方便，因為譬如家長要去接小朋友， 係啊， 接完之後就去超級市場買埋啲嘢，跟住就翻屋企咁樣。 係啊， 哦係喎。 但係小朋友係食咩嘅咧？食雪條嘅。 可能佢哋真係唔怕凍， 可能真係唔怕凍喎。咁喺即係超級市場就買曬啲雪條出嚟，哦， 係啊， 有趣喎、哦。咁佢哋嗰啲街邊小食有冇呢啲嘅咧？咁凍嘅地方唔會有。 街邊小食就少見啦、啊，真係比較少見啦、啊。 就唔好似香港咁篤魚蛋、啊。 最多有買嘅都可能係買啲果實類嘅嘢啦。咁、但係都係限於喺烏蘭巴托市啦。 好啦，咁如果超級市場買完嘢之後，我係想問一下嗰個城市嘅感覺係點？有啲咩特別令到你難忘嘅咧？ 啊、城市嘅難忘啦，啊、阿爾登特啦，頭先講一個以火車為主導嘅城市啦，嗰度嘅空氣污染指數係好高下。 係，咦？我仲諗住去呢啲地方，全部都係空氣清新啊，空氣宜人咁樣嘅喎。 因為咧喺嗰度咧，我哋喺透過相機啦，拍攝到喺城市嘅邊緣啦，咁、有啲好大嘅濃煙一路放緊出嚟，咁、我估計可能係當地咧有大量嘅可能係燒煤或者燒礦嘅情況。 哦，佢哋能源仲係用緊燒煤嗰啲，而且佢哋可能就未必好似我哋嗰個叫做即係空氣污染控制得咁好嘅。 冇錯啊，所以如果喺阿爾登特咧好似我咁有少少氣管唔舒服咧都打一次打得幾犀利嘅，即係一出酒店咧咁就都哇，即係個感覺係好似聞緊一啲好大陣嘅有少少濃煙嘅味道咯。 係濃煙，即係似山火咁樣㗎，不斷都係。 又未至於咁濃烈，但係有少少呢個感覺。 哦， 係啊。 咁呢個我幾估唔到，我以為佢哋所有車嗰啲車係唔係電氣化嘅咯？即係照你所講嘅話。 佢哋啲車係行柴油，好舊式嘅，我哋都見到好多。同埋喺蒙古國有趣嘅地方係咩咧？左太同右太車都有㗎， 都有㗎。 呢個係好有趣㗎，因為當你經過一啲要收費站嘅時候，有時咧佢會交俾我哋隔離個坐喺車頭嘅朋友，你幫手俾錢啦。因為佢左太右太都有咧，佢唔係統一 嘅。哦，咁大家可以對呢個城市發掘多啲啦。因為我覺得最犀利嘅就係佢好似一個火車中轉站，咁入邊嘅火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用燃料推動嘅火車。我曾經見過一次係應該係用煤推動嘅火車。咁佢喺，因為嗰陣時我就喺日本嘅，咁但係佢哋就平時大家知用電㗎啦，零零四四有一架咧就好似復古咁樣嘅，咁佢一行過嘅時候，嗰、那個黑煙咧真係好犀利，都令到我好難忘。 如果大家想影相咧，提示多樣嘢啦，我哋喺火車側邊咧，每一架車停咗之後咧，我會見到有啲工作人員咧攞啲大嘅膠袋咁樣啦，會將一啲燒完嘅煤咧攞翻走嘅。 佢 哋都幾環保嘅，雖然我冇問過佢哋做咩，咁不過我哋估計到咧，佢哋可能佢唔係清垃圾，佢哋可能係攞翻屋企自己燒煤咧、去取暖啊， 係即係二段燃燒， 係啦，冇錯啦，呢、這個形容得好好啊， 幾好啊，咁啊，大家對呢一個城市或者對蒙古國，希望咧 Kenji 介紹之後咧可以認識多啲啦，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平时喺商场行街行到攰嘅时候，有冇谂过可以自己搭架车行商场呢？原来而家出现咗一款可以收入去背囊入边嘅充气式电动车，只系需要五分钟，有嗰部车同埋有一个气泵，然后就可以帮电动车插电啦。时速大概系15公里，而且可以运行90分钟咁耐。如果唔用嘅话，仲可以帮佢留翻气，摆翻入去背囊入边。适合需要一啲短程代步嘅族群去使用嘅交通工具。呢一个电动车除咗手掣、电池同埋引擎，车身所有嘅位置，包括车胎，都系由可以承受高压嘅高强度织物组成嘅。呢一种嘅材质耐磨而且耐热，就算唔小心遇到一啲好尖嘅嘢吉穿咗，都唔会即刻流晒气，亦都可以俾使用者有足够嘅时间去缓冲。最大嘅承重量系80公斤。最大的行驶距离就有22.5公里，不过原来它都有5.5公斤的。目前已经有三款车型，不过续航力依然都是不够完善，所以都是有待研发团队继续升级的。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嚟到4月23号星期二嘅朝头早，我哋又要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今晚有啲咩睇咧？ 今晚7:35啦，送俾大家《科学创未来》呢个节目。《科学创未来》咧就系由我哋香港电台啦，同埋香港科学院，仲有未来科学大奖基金会有限公司去联合制作嘅，咁就系创新科技处去资助我哋做呢个节目。咁啊，介绍咧2023未来科学大奖周里边嘅精彩内容，同埋咧得奖者嘅一啲故事分享咁话。今晚第一集啦，就会同大家咧睇下咧呢个未来科学大奖周活动里边一啲精彩嘅时刻，同埋记录咗当中几个会议，好重要嘅会议，就包括咧呢个科学工会啦、亚洲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会议，仲有咧会睇下咧嗰啲得奖者同埋一班青少年嘅对话咁话嘅。咁啊，节目咧另外就访问咗几位咧举足轻重、世界级嘅杰出科学家，当中包括咗咧有两位嘅诺贝尔奖嘅得奖者。等我哋各位观众咧，即系我认识科学唔系好深嘅啫，咁啊，等我哋咧可以了解一下各个呢个科学科研嘅领域最新嘅发展，同埋啦点样应用，等我哋咧你人类嘅生活咧得到提升咁话。各位咧，如果想知道最先进嘅科学而家发展成点咧，记得要留意啊今晚7:35呢个科学创未来啊。 系啊，头先咧都特登去揾一揾，究竟呢一啲嘅诺贝尔获奖者啦，咁究竟佢研究系咩啊？我睇完之后咧，发现自己睇唔明噶，系啦系啦，咁佢多数都系讲一啲抗体啦，譬如研究一下人类啊啲药物嘅发明啦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系对科学有兴趣，同船仔一样对科学咧冇乜认识，咁但系咧依然都想知道究竟佢哋为我哋嘅科学带嚟咗啲咩嘅贡献咧？咁啊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科学创未来啦。去到10:30嘅音乐旅人，今集又带我哋去边度咧？ 嗱，今集音乐旅人咧就带大家去到美国啊，美国嘅亚特兰大。咁啊，亚特兰大市咧当地有一队美职联嘅球队，咁啊叫做亚特兰大联足球会啊，咁啊带大家去到呢个球会度睇下。咁啊，除咗睇波之外咧，原来呢个亚特兰大联咧就同好多跨艺术界别咧 crossover， 有好多创意嘅合作嘅，咁啊会带大家睇下啦。咁啊，另外咧会带大家去到当地一位好出名嘅摄影师嘅 studio。呢、這個攝影師咧有個綽號叫做亞特蘭大之眼啊，咁啊佢同呢個亞特蘭大聯咧嗰啲足球迷嗰啲 fans 咧就做咗一個企劃，咁就係記錄佢哋嘅撐球隊嗰陣時嗰啲樣啊，嗰啲模樣係點樣嘅，就是、有一位專業嘅攝影師去影低嗰啲球迷嗰啲表現啊。如果大家睇開足球咧，場上面嗰啲球員英姿咧，我哋成日都睇到噶啦，但球迷嗰啲樣點樣又？專業攝影師去記錄低咧，咁啊即係未必有睇過。咁啊，今晚可以留意一下呢個音樂旅人啦 嚇。係啊，嗱，尤其是咧，我自己上網又揾一揾啦。原來亞特蘭大咧，每一年啊係會舉辦超過30場嘅音樂節嘅，係啦。咁甚至咧係有一啲嘅音樂文化遺產啦，好似係叫至亞洲首府咧，亦都係有佢一啲嘅傳奇人物啦咁樣。咁譬如一啲嘅年輕音樂家又有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係有好多電影嘅取景咧，都係喺亞特蘭大嘅喎。好似大家應該都有睇過嘅《陰屍路》啊，《饑餓遊戲》啊，或者一啲 Marvel 宇宙入邊嘅片咧，原來有好多都喺呢一度嘅。咁相信啦，如果大家好似船仔咁啊，即係唔得閒或者係唔夠盤錢。盘村啊，系啦，去呢一个亚特兰大嘅话咧，不妨就留翻喺港台电视31咧，一齐睇一睇呢一个10:30晚上嘅音乐旅人啦。咁啊，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起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 嘉明、阿 O、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轉個頭咧就會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已經有客仔啦。不過咧，最緊要就係聽緊收音機嘅你咧，就避一避風雨先。係 啦，咁啊注意住嗰啲風啊雨啊，因為而家啲雨咧真係估佢唔到，佢一大嘅時候真係可以好大雨啊！ 難搞啊！到時咧，你就算揸把，即係唔好講話縮骨遮啦，即係 長遮都濕啦， 長遮都真係全身或者褲腳嗰啲都濕曬㗎啦，真係難搞啊嚇！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天氣變化。今日都係多雲啊，有驟雨啦，雨勢有時頗大嘅，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咧未来数天咧，天气仍然都系不稳定。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呢啲天气咧，除咗休息之外，最紧要咧就系注意住嗰个风啊、雨啊，咁啊，千祈唔好揼亲啊，揼亲咧再出靓好易病亲噶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元和路发生严重工业意外，两个工人在三至四米深的沙井工作期间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当局初步调查相信工人在沙井吸入硫化氢，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发展局局长丁汉豪表示深切哀悼。他說希望事件中另外兩名傷者早日康復，強調渠務署和勞工署都會調查。為審慎起見，除了涉事的渠務工程已經暫停，當局亦都會暫停所有同類清洗地底渠管的工程，確保所有承建商和工人明白有關工序。渠務署說兩個死者分別26歲和34歲，署长莫永昌话：会联同承建商向死者家属提供即时适切协助。署方正调查出事原因，同时全力配合劳工署以及警方嘅调查。台湾花莲县今朝早再发生六级地震，由凌晨至今已经发生三次六级或以上嘅地震，都系属于浅层地震。朝早嘅六级地震喺八点过后发生。而凌晨两点半左右发生的两次余震，强度分别是六级和六点三级。台湾传媒报道，花莲摇晃剧烈，有两栋大楼受影响。其中今个月三号7.2级地震之后，有待拆卸的统帅大楼倒塌。之前已经封锁整修的富海饭店亦都倾斜。初步调查没有人被困。由于余震持续，花莲县政府宣布当地今日停工停课。一艘船擦碰佛山九江大桥防撞等之后，在淡江洲尾水域抢滩不成功沉没，船上一共有11个船员，当中7人获救，4人失联，正在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事发昨晚，佛山市水上搜救中心通报，九江大桥防撞等受到船舶擦碰，事发水域暂时封航。交警部门今朝6点至到听朝6点对九江大桥来回方向进行交通管制，海事部门实施通航管制，除应急抢险船艇之外，其他船禁止驶入九江大桥上下游3公里水域，来往的船只要注意绕道而行。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日指导超大型火箭炮部队进行核反击模拟演习。报道话，演习击中了352公里外的岛屿目标。金正恩对火箭炮的高命中率和准确性表示赞赏。南韩军方昨日下午话，北韩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导弹在飞行300多公里之后落入东海。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朝早10:45。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4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91亿6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跌六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2点，升十三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8.2升7.8，友邦保险48.75升6毫，美团103.5升2.9，阿里巴巴69.5升1.05，汇丰控股64.55升1.15，中国平安32.2升1.5，京东集团105.7升5.2，港交所222.8升2.8，Bilibili 90.15升2.45，建设银行4.9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4.7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7，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7533点，升94点。港金报2178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8.48美元，卖出232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老山公路系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嘅位置，而家已经清理咗噶啦。另外，乐富嘅杏林街冧树已经处理完成啦。交通情况同埋巴士路线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红隧九龙入口系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去浙江街，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而家排咗过去加士居道噶啦，龙尾喺渡船街近碧街嘅位置，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狮隧九龙方向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喺碧桃花园。咁至于城门隧道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湾仔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去到太古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繁忙，龙尾喺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九龙区龙翔道天桥来回方向近桥面嘅位置都系多车，龙尾分别喺星河名居同埋德宝花园。新界区丁九桥九龙方向桥面嘅位置车多，龙尾屯门公路去到青龙头，葵涌道天桥九龙方向近美孚新村一带车多，龙尾去到丽景村，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分别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同埋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驾驶人士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走り出した午後も重ね合う日々も酒が抱く全て終わりが来る。 由佐藤健主演嘅电影，加上就系藤井峰亲自制作嘅音乐，成为咗出嚟歌曲之后，会唔会令到你喺视觉同埋听觉上都有俾俊男拥抱住嘅感情呢？藤井峰制作歌曲嘅时候强调咗一句嘅说话，佢期待呢一首《Michi de Yuku》可以为电影增添更加多嘅美丽同埋生动嘅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Overflowing》。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藤井峰 Michi de Yuku Overflowi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还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 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就放胆 Phoenix 一年光阴找我睿智从十二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 Lollipop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到里最头同天出星秀来合力并发出热血光去造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的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再block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出面都是继续大雨 ,9:41 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同埋呢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緊嘅。雷暴警告呢有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 10:45, 25度气温上到湿度呢 97%, 你諗下出面有几咁大雨啦。听下听众朋友咪室内安安全全同我哋去倾下电话先。早晨早晨。 早晨谢太。 你好啊谢太。 早晨谢太。 你好啊系啊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下。系你好你好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有咩 事情 我女49号生日嘅， 系 哦前几日啫， 生日快乐！ 因为我18号得过嚟打唔到 哎呀，唔紧要，今日补足噶嘛，找紧翻个机会啦，依家就系咪啊？ 系啊系。 咁有咩祝贺嘅说话要同翻佢讲咧？即系同阿乖女讲咧？ 乖孙 啊，乖孙，乖孙，乖孙女， 我老咧就系4月30嘅。 哦，哎，咁都系四月之星， 哦 ，OK， 七日就系咯。 咁啊，一次过帮呢啲生日嘅朋友仔送上祝贺啦，好唔好啊？ 嗱，系啦，好啊，好啊， 好啊，咁交俾你啦。 祝我孙女咧就读书聪明啦，工作等系身体健康啦，咁我女工作愉快啦。 系 业绩日日蒸蒸日上， 哇！系啊，做星行啊，你个乖女，我想问下，做星行啊？ 佢喺银行做嘅。 哦，好啊，最紧要好数啊吓，做银行 系啦， 系啦，出三粮啊，三粮啊，最好啦吓。 系啦，咁啊，做最紧要货如轮转啊， 系啦系啦。 孙女有几多岁啊？ 孙女今年14岁。 14岁， 都大个咯， 系咯，都大个咯，系咪啊？ 都大个啦，啱啱。系啱啱过咗12岁， 你使唔使照顾佢哋噶？即系意思系啊，都啊， 有个姐姐 哦， 即系有个姐姐唔使我凑， 系哦，咁啊负责陪佢哋玩嘅啫。 啊，系啦，系嘛，好少啊，佢好多功课做， 好多功课做啊。咁你平时有冇煮下啲嘢俾佢哋补下身啊？咁样， 我姐姐有， 又系姐姐煮，哇，好，系你吩咐姐姐煮，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迟啲有冇谂住点样同阿女庆祝啊？ 但系咧都睇下佢放工放几点咯。 系啊，煮翻几味阿女中意食嘅嘢啦。不过依家做金融业界，成日都要加班，咁可能翻屋企都八九点噶啦。其实 系啊，差唔多啦，系啊。 系啊，咁啊，你觉得阿女最中意食你边一道菜啊？煮定咯吓。 阿女最中意食边道菜？佢最中意食鸡翼。 鸡翼点样煮法好啊？鸡翼 系咧，鸡翼佢有阵时用爱气炸锅啦，有阵时卤水鸡翼咯。 哦，卤水鸡翼都正喎，真系啲卤水汁又可以送饭， 随时汁 系 咪？ 瑞士汁啊。 嗯，正啊！依家同埋依家啲瑞士汁啊，好容易嘅，你真系买一支整好咗，咁你倒落去已经搞掂噶啦，系嘛？ 冇错，冇错，冇错，啱啊！ 系咯，咁啊，开心开心， 整多啲鸡翼俾佢食。 又讲煮嘢食 嘅，哦，系咩？ 我都中意白鱼。 系嘛？转头又要望住，睇下今日夜晚你可唔可以叫话姐姐帮手加送？ 好啊好啊，我中意你教讲煮嘢咯。 哎呀，我话够中意你打上嚟啦。 系啊系。 你哋个个都好好啊。 系啊， 系嘛，身体健康。 多谢你， 多谢晒。 咁搞笑啊！话锋一转，祝你哋身体健康咁样。好啦，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多谢你。 好啊好啊，好啊， 好， 拜 拜。 人伴随你，别流泪，洒脱更。 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能够听到听众都喜爱饮食淘鉴，令到我今日咧就会觉得煮餸都煮得特别起劲嘅。咁啊，所以今日希望咧都系煲翻个靓粥，去到俾大家咧喺呢啲即系湿湿立立嘅天嘅时候咧，即系叫咩？有米啊，有正气啊嘛，有正气咧，我哋就可以食翻啲好嘢啦。咁所以今日咧冇错，我哋就系食粥啦。 好。 咁但系粥啊，点样可以啊做得好啲咧？咁样或者个味道啊做得咧就多层次啲咧？咁我哋唔用水去到煲粥嘅，我哋今日用咗种特别嘅材料去到煲呢一个粥。咁就係叫做椰水啦， 吓， 哦，即係係啊，攞椰青，咁又唔使下自己攞把刀剥嗰啲椰青嘅，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咧，已经係现成嘅椰水，係啦，咁可以大家可以选购嗰啲啦。 哇，咁咪成煲粥都有椰汁味啊？ 冇错，冇错， 椰水啫。椰汁同椰水唔同啊嘛， 唔同 系咁，我咪落椰水咯。咁但系闻起上嚟都系有好多椰香，系啦。系啦，不过就系椰香啊，好啦，好啦，咁啊点样整法咧？咁啊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啊大家咧只要准备定多少少嘅嗰啲椰水啦，咁啊但系都要准备定鸡，因为今日就用鸡去到咧就煲呢个粥嘅。咁啊啲鸡咧首先咧就要腌一腌咗佢先嘅，咁啊你直头可以叫佢街市买鸡嘅时候佢斩件。斬件加一啲嘅簡單啦，咁蠔油啦，咁我亦都弄啲譬如肇慶酒，咁放入去個雞件嗰度咧，咁撈撈佢嘅，咁大概咧就醃佢30分鐘左右咧，咁已經係可以完成噶啦。咁其實你一路醃嘅時候咧，你都可以一路咧就處理嗰個粥噶咯噃。咁點整咧？首先咧亦都要準備定你嘅米啦，咁準備咗米之後，你就可以大概倒半啲多少少嗰啲嘅椰水啊。咁啲椰水就最主要咧都係譬如你如果落咗米嘅話，就好似尋日咁樣啦，咁你攞隻手指一截嘅話放落去，已經發覺咧佢夠嘅，咁你就慢慢去到滾住嗰個嘅粥先。咁你呢個有少少技巧啦。咁當然唔可以俾佢燙啦。咁但係由於佢係粥嘅關係啦，亦都唔係米啦，咁所以個椰水咧，可能中間嘅時間都要補充翻啲嘅，咁樣就會好啲啦。好，咁你一路咧就摸住佢，一路咧就補充呢一個椰水。咁由於即係我選擇嗰啲嘅椰水咧，就唔係話嗰啲。嗰啲有啲叫做一嚿嗰啲咧，好似嗰啲布咁样啊，抌落去咧，咁啊发开佢，我就唔系用嗰啲嘅，我直情咧佢用天然嗰啲椰水，100% 嗰啲写住，咁用系啦，用嗰啲咧又会再香啲嘅，系啦，咁你呢一个嘅椰水咧，咁啊先煲滚咗佢，咁啊落米啦，咁啊落米之后咧就继续咧都系等佢一路系咁煮佢大概几耐咧？咁啊15分钟左右，咁你就可以就拎个盖出嚟，又捞佢。捞到佢，你发觉佢开始结身，又或者你发觉可能你大火得滞咧，扯干咗少少水，咁要补充啲水分啦。咁啊唔好加水啦，又系落翻嗰个头先嗰个嘅椰水，再倒落去，咁啊令到佢咪会更加香。咁大概咧系煮，应该煮30分钟左右咧，就应该会煮好咗呢一个嘅米，即系米煮好咗呢个粥先嘅。 变咗一个粥系啦。 系啦，变咗个粥先嘅。咁稀同结你自己就决定啦。好啦，咁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加翻啲头先腌咗嘅鸡，因为佢都系30几分钟煮就应该煮好。咁啲鸡其实腌30分钟，咁所以可以同步进行嘅。好啦，咁你就将个鸡咧抌晒落个粥面上面啦。咁我自己会再加多少少可能姜片落去，咁更加啱女士去到食啦。咁冚放咗啲雞件落去之後就冚蓋，咁但係唔好冚實喎，留翻少少罅仔俾佢，咁大概再煮多10至12分鐘左右咧，咁啊應該幾香噶啦，咁啊可以準備定啲葱花，揀曬喺上面，咁啊一食嘅時候咧，畢出嚟咧，放喺碗仔嗰度你就發覺 阵阵嘅椰香鸡粥味咧，就已经系飘到你个鼻哥嗰度啦。 甚至有呢一种突然间好似翻咗去马来西亚嘅感觉。 咁犀利？ 点解马来西亚永远系椰子？ 嗰度多椰子啊嘛， 系 啊，用椰子整嘅食物咧，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所以耐唔耐煲下呢啲叫做椰汁鸡粥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系特别香口啊。咁啊，今日夜晚咁啊，大家不妨食下呢啲正气嘅粥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讲下 live house 啦，之前咧就有讲过话翻咗去内地咧系有一次嘅 live house 体验嘅，咁就觉得咧内地嗰啲咧就真系哇好，我系觉得啊音响嚟讲真系大声嘅，咁当然啦佢哋系用 live band 啊，所以个成个气氛啦氛围都系好开心嘅，咁但系咧今个星期六咧我就留咗喺香港啦，咁原来咧系西九文化区咧都有一间餐厅嘅，咁佢个名字直情讲到明话系 live house 噶啦，咁即系点样咧？佢就咧经常。性咧喺唔同，譬如星期六日啦，或者系甚至其实好似隔平日都好似系有类似咁样嘅一啲嘅live house 嘅表演嘅。咁佢多数请嘅一啲歌手啦，譬如今次星期六嘅时候就请咗两队 band 啦。咁平时咧佢就未必净系请 band 嘅，平时甚至咧佢系会请一啲嘅乐手啊，譬如系专系拉小提琴啊，即系嗰类啦。不过多数啊，都系一啲 live band 嚟嘅。 即系爵士乐啊嗰啲啊。 唔一定， 唔一定嘅。 系啦，我嗰日听嗰啲咧，都系比较流行风味重少少嘅。譬如有最大家可能识R&B 啊、Rock 啊、Funk 啊呢啲最简单噶啦。 咁佢系咪有个舞池啊或者舞台噶？ 哦，佢咧就系有成个。live band 嘅台嘅，啲灯系真系 OK 嘅，咁同埋咧，因为 band 啊嘛，咁所以佢哋真系揾晒唔同，譬如鼓手啊、乐手啊、歌手啊上晒嚟唱歌嘅，咁甚至咧今次我觉得有惊喜咧，就系我好少听一对 band 咧系有 percussion 啊，系啦，即系譬如大家听开有 drum， 即系有鼓啦，咁但系佢有 percussion， 即系唔同嘅敲击乐器，譬如嗰啲铃铃嗰啲手摇啊，或者我甚至见到佢真系拎啲唔同嘅乐器出嚟咁样。揈下 或者木嘅乐器敲 嘅，敲嘅咁样，即系嗰下突然间觉得，哇，其实成对 band 好丰富咁样，咁加埋咧，最紧要系咩啊？其实咧系食嘢，佢本身真系一间餐厅嚟嘅。咁我咧就嗰日真系落大雨噶，然后我身边所有朋友都唔记得带遮，唔知点解啦，系啦。咁所以咧得我一个带遮嘅缘故咧，我就喺度遮佢哋入去啦，咁样。咁坐低咧，咁梗系嗌嘢食啦。哇，佢个鸡咧系相当出色噶。 咩鸡啊？ 系咩鸡咧？ 完整鸡定系鸡翼啊？ 佢好似系焗鸡嚟嘅，但系佢应该系个面有少少煎香咗。嗰一款，所以咧系好腍啦，然后好香，仲要系好好食，即系我冇谂过咧， 脆皮嘅， 系因为我本身谂住你 live house， 大家都估系买音乐咧、大家可能会谂啊，会唔会食物真素会争少少？ 实际上系 好好食，系啊，咁之后除此之外都有嗌多个带子意大利饭啦，又系好食，个带子咧好新鲜，又煎得好多汁啊，好 juicy 啦，就同一时间又香啦，咁另外亦都嗌咗一啲嘅好似嗌咗番薯条啊。就配呢个蜜糖酱， 好似好正喎呢个， 系 OK 喎，真系几唔错。 系最紧要系有阵时咧，你去到呢 live house 咧，其实你听住音乐啊，或者两杯到肚啦，其实食咩咧都会升华咗嗰件事咯。即系如果你喺外国咧，我都几推崇嘅，特别系啲 jazz 嘅 live house。 系啊 ，jazz 嗰啲好正。 喺日本有几间啦，都好出名，有一部电影作品就直情用翻呢一间嘅爵士乐嘅 live house 嚟做一个叫 background 啦。咁如果你话经典电影咁啊，《星星梦女人》譬如拉拉尼啦，系啊，你睇阿娜恩高斯凌咁，佢都系沉迷 jazz 到一个地步。系啊，其实几正啊！我自己去过周边地区，以至去过日本咧，唔同嘅 live house， 以至内地啦，即系大家成日都话翻去啊湾区入边消费。其实咧喺深圳嘅华侨城咧个文创基地咧，有一间 live house 咧，其实都玩得好，有玩 jazz 嘅。咁你通常玩 jazz 又见好多外国嘅乐手，你见翻中国嘅乐手去玩 jazz 咧， 幾有趣嘅味道， 都有一個風味喺度。 冇錯冇錯， 係 啊。 其實呢一個 live house 就係我最中意個位置，係佢基本上都係請曬所有係本地香港人，一啲本地樂隊。其實你睇翻，我本身以為呢啲樂隊咧係咪即係自己冇出歌係 cover 咧？唔係喎，全部都係唱自己歌 的，玩自己歌。 係 啊，真係全部自己歌噶。咁咧就發現原來香港仲有好多音樂人啦，好多 band 咧，其實大家係未發掘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得閒你就去一下呢一啲 band show。睇一睇啦，咁另外呢一间餐厅咧，除咗系头先讲到 band 之外咧，亦都系有 live jazz 嘅。我啱啱睇咗，系啦，真系有 live jazz 嘅。咁另外系啊，又有一啲嘅乐手啦，譬如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嘅口琴啦，系啦，有世界冠军嘅人马之前有去过表演啦，系啊。咁另外有啲好出名嘅钢琴嘅 jazz 嘅乐手咧，亦都喺嗰度表演嘅。咁当然都有啲 solo 啦，亦有一啲系即系唔同类型嘅组合啊，有啲系 band， 有啲纯粹系两。一男一女的组合又有，又有一些是 solo 的组合。咁同埋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咧 ，band 咧未必系佢哋可能冇齐晒咁多人嘅，可能本身就系得 drum 嘅啫，或者净系得吉他。咁但系佢特登咧会揾到个人嚟夹嘅，即系就会 feel 到哦。如果你本身咧系听开呢一对 band 嘅，你就会发现原来系有一啲新嘅火花出现咗， 新鲜感 系啦，同埋成个气氛好好噶。甚至佢哋咧系有 fans 冒雨，企喺餐厅餐厅出边咁样揼住听佢哋唱歌， 哇，好浪漫嘅， 系啊，好浪漫啊！ 大家可以试下呢啲体验啦。